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吓咁啊，大家好。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咁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11月9日农历10月16嘅一个早上啊，空气方面啊好嘅，咁啊，寻日夜晚咧，香港咧都比较上啲云厚啊，吓点解突然之间讲翻寻日夜晚咧？原本就谂住咧睇下嗰个。千年难得一遇的血月啊，真唔系讲笑啊！血月虽然有阵时都耐唔耐会见，但寻日嗰一种嘅叫做出现嘅方法咧，千年一遇啊，冇办法啦啊，唯有咧就睇外国嗰啲直播啦，肉眼就睇唔到。咁虽然今朝月光走翻出嚟，不过都欣赏唔到嗰个千年一遇啦啊！咁啊，都应该人生都应该唔会有第二次，唔紧要啊！咁啊，希望佢仲有第二款嘅血月啦，第时可以再欣赏一下啦吓。今日朝头早嘅时间，继续咧都有白卷号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咧就嚟到星期三啦。星期三嘅早上，永远咧都系俾人哋觉得就系工作都已经系去到接近今个星期嘅一半啦。嗰个行程表啊，工作又未完噶、啊。冇错啦，工作既然未完，我哋要继续做嘅。咁但系身边咧有阵时都系需要啲朋友去到帮下忙先至得啦。始终咧去到星期三啊，容易俾人哋感觉咧可能会攰少少啦，可能需要多啲嘅支持啦，可能多啲需要一啲嘅慰问啦。所以希望咧今日嘅你啊，就算并不是主角都好，可以化身成为你队友嘅后援，好好地咧就互相为大家加油同埋打气，互相支持。咁你今日嘅工作同埋工作嘅气氛咧，你就会发现应该会转变得好好多噶啦。 出去没欠诺，战斗未过，停空再来过，一鼓作气踏进一片烟火，立志做最前线的一个。其实我用分章讲什么，挨多少都剑都是为了你。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是我，世界逼我冻干过，起势受创，变态也受创，不阻我继续战火里高歌。旗帜下有着你支撑我，其实你付出的一样多。挨多少都剑都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日后成为奇人留底传奇。 试过胜利，挨多少都见到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低传奇。 一首歌来自周柏豪《后援》，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又讲翻个月光咯。点解咁讲咧？啊，寻日夜晚咧就有一个即系千年一遇嘅天文景观啦，月全食啊。同埋呢個即係可以見埋呢個天王星同時上演啊，吸引咗一批市民咧，以及攝影迷啊，咁入夜嘅時間咧，其實都去到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帶咧，咁希望捕捉到呢一個瞬間。不過咧，真係天氣不似預期，多雲兼有微雨啊，咁啊等咗兩個幾鐘頭之後咧，其實都見唔到啊，其實都好多人咧就失望而回。不過機會咧啊，真係留翻俾一啲。有恒心嘅人啊，有摄影迷咧啊，成功啊，抢到个尾摊、啊，点解咁讲咧？离开之际啊，突然之间咧，哎呀，发现咧就呢一个嘅月光啊，突然之间喺呢个云雾当中啊，若隐若现咁样，竟然间咧就出翻出嚟、啊。咁啊，有摄影迷咧，亦都就系见到就系广东话叫咩，执翻个尾彩。兩個天文現象咧，咁啊喺香港嘅夜空啦，咁啊尋日夜晚就上演完畢啦，咁啊即使啊仲未入夜嘅時間，仍然有好多市民已經喺度等噶啦，咁啊但係咧就亦都有一個嘅月食啦，同埋有一個唔常見嘅紅月啊血月喺度。天氣咧就雖然唔係咁好，咁啊但係咧仍然睇得到好多人咧就去到欣賞到。最後咧如果能夠睇得到嘅話咧，咁當然係非常之開心啦。其實咧喺唔同嘅地方啊，咁啊今次咧就喺亞洲地區咧就會見得到啦。咁所以咧喺尋日夜晚嘅時間，即係中日韓唔同地區嘅地方，佢哋亦都咧就有做一啲嘅網上嘅直播嘅。咁整個嘅過程啦，咁亦都喺香港時間，咁尋日夜晚6:16就開始啦。咁整個時間咧大概1小時26分鐘。咁其中有一啲，例如喺緯度較高嘅日本東京啊、仙台咧啊，佢哋尋日亦都係非常之好彩啦。咁佢哋就雲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少，咁可以咧就見得到呢一個嘅景象。咁亦都見到唔少嘅民眾啦，咁拎起手機拍攝咧啊，而家啲手機。真系影月光都影得几靓、哦，一般人咧都已经可以清楚咁样咧就影到呢一个嘅天然嘅奇观啦吓，咁、所以咧有阵时欣赏下呢啲咧都系一件令人开心嘅事情嚟噶。今日如果有时间嘅时候，而家朝头早天色好似都几好、哦，又望一望下个天。 就快满透，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地 狂躁，重重宇宙划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跳进每个宇宙 ，Earthquake 吸吸尘，随时转换，万星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勾勾行，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高堂。 去看不定那次可否变为清狗正理智未跟丑 原力杀海为城南极问问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贵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胆跳人住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轮如歌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 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我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一生人无非想恨随心我恨 我有我答过面问 You want to play a game? 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则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一首歌曲啊，嚟自 Ben Chiu 嘅《我在每个宇宙都》。都会感受到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晨光成语百科又嚟啦。东汉班超出使西域30年，咁啊，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啦？建立咗咧就非常之卓越嘅功劳啊！所谓真系功不可没，咁啊佢肯定系其中一位啦。不过咧，佢有阵时即系都30年啦，西域、哦。咁既然咧都超过70岁啦啊，咁啊都应该退休啦。咁但系退休嘅时候咧，唉，点知咧，唉，当其时啊，皇帝仲同佢讲啦，你想告到还乡，好似唔系咁好喎、啊，咁你民望又咁高，而且咧又咁做得嘢，不如咁啦，再做下啦，好唔好啊？咁啊受到皇上嘅器重啊，咁啊当然啦，就半推半让咁样，于是乎最后都系自己顶硬上。好啦，咁啊佢咧就继续啊一啲重要嘅任务啦。年事已高嘅佢都唔知系咪血管都冇咁好啦，于是乎咧咁啊成日咧都劳心劳力，病都开始多。佢屋企人咧咁啊都见到哇，好似唔系好掂吓。虽然贵为班超呢、這个名字都已经好犀利啦，但系始终有啲力不从心嘅感觉。咁啊佢嘅妹妹咧。 今日亦都咧就系上书和帝，咁啊喺度讲啦，唉，阿皇上啊皇上，哥哥咧真系年事已高啦，如果仲要叫佢再征战沙场啊，管理呢样管理嗰样嘅话咧，都恐怕佢力不从心。亦都有提到佢喺叫做身体方面啊，到底边一个位置有抱恙啊，边度有多病痛啊，更加话到希望佢咧就可以专心啲休息一下，疗养一下。今日皇上见到呢一个咁感人嘅奏折啦，于是乎咧亦都系汉和帝啦，咁啊召回班超。不过咧，真系有阵时一个人就系咁噶啦，可怜嘅班超一翻到洛阳，只系一个月咧又病咗，唔知系咪因为喺西域都几十年啦，适应咗嗰度嘅水土。然后竟然间翻到洛阳嘅时间咧，哎，个人即刻唔舒服，最终咧仲搞到身故病故咗添。人都系要留意一下咧，自己嗰个身体啊，或者系力量个位置去到边度嘅。如果我发现力不从心，从系指依从啦，心入边咧想做嘅事情，但系力量唔够，有时太过勉强自己咧，都系辛苦嘅。力不从心，咁希望大家今天。所以话要有后援咯，去到帮忙一下，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嘅时间，咁啊都系叫身边嘅朋友一起帮下手啦。 才松开衣领，把衫褛脱掉。遥控方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留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爬起。酒喝掉，三更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买跟进情。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绝会吞进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再累，都只好遵守。一天 一首歌曲嚟自张天赋嘅《干》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听下六点半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个铜锣湾保良局婴儿组25岁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警方话，9月20日被捕的33岁女子已经被暂控5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另一个9月30日被捕的28岁女子，亦都已经被暂控2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至今有3人被捕，今朝将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澳印三国海军展开联合训练。共同社报道，训练是考虑到中国的海洋活动和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旨在加强日美澳印四边机制合作。日方派出直升机护卫舰日向号参与训练，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印度海军和澳洲海军的护卫舰等亦都会参加。联合训练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二，计划在关东以南的太平洋实施反潜和对空战斗训练和海上补给等。日本自卫舰队司令官汤浅秀树强调，反对以力量为背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又说向世界展现四国紧密合作和团结是极为重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和到访的瑞典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谈之后举行记者会。埃尔多安说，希望瑞典政府实施土耳其、芬兰和瑞典签署关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3方备忘录，采取具体措施履行反恐义务，又说希望发展和瑞典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关系和战略合作。克里斯特松形容会谈富有成效，瑞典的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这一项是长期承诺。土耳其、芬兰和瑞典6月的时候在马德里签署三方备忘录，强调3方将会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土耳其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土耳其多次表明，如果瑞典和芬兰未能够遵守备忘录的要求，土耳其不会接受2国加入北约。比利时多个行业的工人发起星期三大罢工，要求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预料全国各地的交通将会几乎完全停顿。全国最大的布鲁塞尔扎文滕机场将会取消近一半的航班。机场方面预计罢工将会导致严重的服务中断，大量航班取消或者重新安排，以避免长时间等待和延误。至于第二大机场，位于布鲁塞尔南面的沙勒罗雅机场更加取消所有航班。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比利时的通胀率在上个月达到 12.27%， 是1975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里避免出街。 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阿乐阿达阿尼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秋瑾，你咁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哋啲仔女咩？ 我此行系为咗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翻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嘅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风中学嘅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啊，出边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噶吓，咁啊，去到七点钟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嘅，咁啊都系呢一个白元浩吵醒你系列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二十二度嘅气温，诶、哎，不过讲开又讲， 咩啊？ 你寻日夜晚有冇见到嗰个血月啊？ 你见到啊？ 我见唔到，我上网先见到，我睇嗰啲其他嗰啲地区嗰啲咩网上直播咯，唯有 我唔敢睇啊！ 点解啊？ 你冇听过嗰个网上？ 哦，我有。 系啊，唔好意头啊嘛。 系啊， 直头系咩望都唔好望。 系啊，哎呀，我有听过叫啲人匿喺屋企添啊。 系啊，我就系匿喺屋企嗰个。 冇咁惊嘅， 哦， 冇咁惊嘅，冇嘢嘅，生人唔生胆，自己吓自己嘅嘢嚟嘅。 哦，你讲呢句咩？生人唔生胆啊？ 系啊， 我唯有用呢句咧，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其无， 哇！俾你讲到我都起鸡皮添，而家点搞啊？ 突然间缩一缩， 系咯， 即刻缩。琴日嗰个电脑嗰个 history 咧 delete 咗佢， 系啊， 望翻， 系啊，啊。我唔记得咗，我寻日夜晚瞓咗啦，好早瞓咗啦，六点钟已经瞓咗啦。 诶，你想问你咧，你觉得你做DJ 做广播 吓， 系咪你嘅兴趣嚟嘅？ 都系啊，都系兴趣啊， 都系兴趣系嘛。咁而家你觉得系开心定唔开心咧？将你嘅兴趣变为事业？ 开心，开心啊， 系 啊。 点解咧？ 我个人本身多口啊。 嗯， 如果你过翻写字楼工嘅话咧，啲写字楼工有阵时真系都唔系讲笑，真系静到咧，你跌咗支笔咧都好清楚听到。 唔系有啲 office 系可以俾你讲嘢， 有啲系嘅，系嘅，但系的而且确咧，譬如做传媒嘅 office 咧，普遍嚟讲真系嘈啲嘅。 嗯， 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嘅电子传媒啦，报章嘅传媒啦，系真系嘈啲嘅。 咪睇下边个部门嘅啫，即系传媒都有好多部门。 系，即系如果你话会计嘅咁系会整啲嘅， 嗯， 系啦。 但系你有冇听过有啲人讲咧，千祈唔好将你嘅兴趣变为事业， 有啊， 你会好辛苦 嘅，系啊，会讨厌佢噶， 系咯， 系啊。 咁如果你而家你嘅兴趣系做广播， 咁你會唔會有一日講下講下討厭咗講嘢咧？ 哦，咁本身人咧，我啊覺得、即係好似我咁啦，我把口啊天生出嚟就好鬼多嘢噏啊。 嗯， 咁我暫時嚟講都 OK。 嗯， 係啦，但係咧有陣時候我都會諗嘅，譬如我嘅興趣係行山咁樣啦。 嗯。 如果將行山，譬如我真係去考啲教練牌，好似嗰個我哋嘅 KOL Sunny 咁啦 ，Sunny 上 係啦，考啲教練牌啊，又遊繩啊，又成啊，我好有興趣噶。但係如果叫我用呢一個叫做技能咧，去到揾錢嘅話咧，我有少少 hesitation 啦。呢、這個時候我又反而覺得， 點解咧？你又中意行山都係你嘅興趣嚟噶嘛？ 係啊， 你去做教練喺嗰方面揾食，又何樂而不為咧？點解？ 可能咧最大嘅關鍵係。佢哋嗰啲咧，又要考呢样考嗰样，你嗰个绳啊，或者你教错人哋嘅时候咧，喂，你会跌咗落山谷噶、 哦。 咁我就觉得咧，嗰个感觉压力好大啊。咁我如果我自己游绳嘅话咧，咁我开开心心啦。我一路游绳，一路仲望住周围嗰啲人咧，睇下佢啲绳结得唔得啊，有冇松到啊？哇，嗰个压力咧，我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喺嗰个时候，我就唔想将嗰个兴趣变成一个嘅职业啦。 嗯，所以咧，即系真系唔知点睇嘅，可能你从你自己角度睇。 嗯， 因为细个嘅时候就成日都话，哎呀，你中意乜嘢你就发展嗰一样啦。 系啊， 咁但系咧，当你将嗰个兴趣变为职业嘅时候，就更多人就话，唉，都系唔好将佢变为职业啊！你冇咗嗰种乐趣。 可能真系睇边一个行业啊，即系譬如我哋试下举多几个行业咧，打破呢个讲法咧。例如机师，有啲人佢真系好中意喺天空翱翔嘅感觉嘅。咁你如果叫佢就除非佢好有钱啦、啊，因为正常人你下下飞上天其实都几贵噶嘛。咁佢去考个机师牌，佢又开心，佢又赚到钱。咁啊，呢个嗱，第一个何乐而不为、啊？好似我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有啲同学仔佢真系天生出嚟，佢好中意计数，佢兴趣就系计数啊。咁于是乎点咧？咁跟住佢又大学又读精算师啦，跟住即系去读精算啦。咁佢而家真系成为咗精算师、啊。咁于是乎咧，佢又好开心啊，又系喺度日计夜计啊。你同佢讲亲咩，佢都可以用数字。去到代入佢哋嘅人生入面，好厉害，系、啊、 我首先觉得咧，嗰啲人唔系兴趣系计数，系佢哋嘅人生净系识得计数，所以佢唔做呢行唔得咁样。 可能系， 即系人一个人咧，兴趣如果将个兴趣同钱挂咗勾，就会唔开心。 哦， 所以啲人明话。通常讲话你将兴趣变为你嘅事业，你会即系发展得好啲。讲呢句嘅人通常都系前辈嚟嘅， 嗯， 甚至乎系你嘅家长， 嗯， 咁梗系咁讲嘅，因为会预示到你将来可以用呢样嘢搵食，搵食就系同钱挂钩啊嘛，咁当你大个之后，你就发觉原来将个兴趣去搵食同钱挂咗钩之后，就系唔开心。 哎呀， 以前点解你会？觉得即系未将佢变成事业之前，你会咁中意啊？ 嗯， 因为佢未同钱挂钩啊嘛， 系自由自在嘅感觉。 系啦，自由自在，开开心心去做啊嘛。 嗯， 咁但系所有即系其实去到最后，任何嘢同金钱挂钩，就会失去佢原本嘅光芒。 嗯， 呢个系一样。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除咗你就话喂，搵边个行业出嚟系会唔系咁样嘅话咧？就只系得一样嘅啫， 嗯， 佢本身就系同钱挂钩嘅嘢， 哦， 即系本身就系搵钱嘅，譬如股票，你生出嚟就中意炒股票，你永远都中意炒股票，因为佢已经系同钱挂咗钩嘅，譬如赌博， 嗯， 又系啦，同利益挂咗钩啊， 嗯， 即系会唔会系净系得咁样嘅职业，先至会唔即系唔会系兴趣越做越唔中意咧？ 嗯， 但你睇下，譬如话以前赌神咁样，佢将赌同钱分开咗之后，佢就唔想赌钱噶咯。 嗯，系、哦， 即系又系同利益挂，即系脱钩之后咧，又唔中意噶咯。 嗯， 咁所以永远都系嗰句。 嗯， 如果你真系中意嗰一样嘢咧，唔好从利益出发，你就会开心啲、 哦。可能啲人咧，佢哋嘅睇法系咁，之所以会叫佢将佢嘅兴趣发展成为事业。是因为人好容易咧，将佢自己努力嘅地方就放咗喺佢兴趣嗰度，咁啊发展得好。咁所以我谂啲家长咧，即系我自己都系要转一转嗰个嘅 concept， 未必一定要将兴趣发展成为个事业，但系 要将你嘅专长发展成为一个事业。 诶，呢个又啱嘅，专长，但系专长又未必你会喜欢嘅。 系啊， 即系就话你叻做嗰样嘢叻。唔等於你中意做嗰一樣嘢咁。 係啊，可能我以前嗰個同學仔係咁樣嘅喎、 嗯。 其實佢好憎計數，但係佢知道自己計數好叻， 好叻咁樣。 佢直頭計埋自己嘅人生。我唔做精算師咧，我係黑米嘅。咁於是乎唯有行呢條路。咁但係佢可能佢發展咗其他興趣咧，我唔知道。例如佢中意跳傘嘅，咁咪賺咗錢之後去跳傘咯。 嗯，都係嘅、 啊。應該係呢個咁啦。啊，我哋揾到竅門啦。是将个专长发展成为一个稳食的价差。 所以你说一样东西就是说即将个专长发展为一个稳钱的价差。 是啊是啊。 是啊那么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专长。 是啊啱啊。 可以发展自己稳食的方法啦。 了解自己很重要这个真的。 好啦，那我回来继续稳食啊。 好啦，一阵见，拜拜。 好，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6:46，看天气方面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是25度的，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现在出现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2至到3。今天不知道我们今天早上听完刚才跟忠哥谈电话之后，会不会真的想想是兴趣发展成为事业，专长发展成为事业，中间那个竅門到底在哪里呢？希望大家可以参透得到。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便断海看，情为经典配角，谁写得最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声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没太多可讲便断海。 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多不幸未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五十一分啊，揾嚟呢首嘅歌曲嚟自周恩婷《意外现场》啊。天气方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亦都系揾到啊 Circle 咁啊，佢今日咧又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其实之前咧有一系列啊，即系话集齐龙珠嗰个系列咧，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同佢见面嘅时候咧，成日都系笑住咁样去到咧，话俾我哋知道有啲咩减压方法咧，咁啊系好嘅。所以今日大家又可以一齐听一下减下压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上到嚟嘅早晨啊 ！Hello， 早晨，各位早晨， 你好啊！咁啊，今日仲有啲乜嘢咧吓？ 好，今次咧就系、是一个 R 嚟嘅 R。 relationship 啊，即係人際關係啊、哦。原來我哋講緊話咧，人際關係會容易理解啲啦。即係講緊我哋同人之間嗰個相處啦，即係要點樣嘅咧？因為講緊好老土嘅，其實關係真係要建立嘅。咁係點樣去建立？唔係話去變出嚟噶嘛？係要我同佢好 friend 㗎，係有好 friend， 但係你完全唔關心佢，唔聯絡佢。即係我話，哎呀，我好關心啊小白㗎，我同佢好 friend 㗎，但我對佢一無所知，係啊。不会问候下佢嘅，即系咁嗰啲就唔系叫做真系， 系啊， 即系好啦， 出嚟 hea 嘅啫，嗰啲字， 哇，即系我唔敢讲添，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喺当中咧，我哋点样维持一个正向嘅关系咧？当中系包括咗咧，我哋要真系起码我要接触下，定时定候我要接触下呢个人先啦。喂，我有啲朋友咧，即系就算即系嗰啲定时定候可能系长啲， 系， 但系我都会。即係會揾下佢噶，喂，你近排點啊？即係衰啲，成日都講話你有冇嘢啊？有冇穿有冇爛啊 ？O 唔 OK 啊 ？O 唔 OK 啊？咁樣咁有啲 friend 就真係一定要定時出嚟食飯嘅，係要見噶嘛，係要有活動，要有交流噶。咁講緊真係我哋去認真去諗翻嗰個正向嘅關係係點樣去建立出嚟先啦。咁喺裡面仲有喎。我哋要有一啲嘅嘢喺裏面係咩呢？就係、是、互相關心。 哦，啱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真係要互相關心。 即係講緊你要重新去理解翻嗰個人際關係，好似好即係人人都成日講啦呢一樣嘢。但係頭先講話一個正向嘅關係嘅裏邊咧，原來我哋起碼我要定時定候去關心嗰個人，要同佢有溝通先。無論你 WhatsApp 又好，最好你打個電話啦。 雖然不過而家打電話真係少啦。 係啊，因為我都成日同我啲身邊嘅朋友講、同事講都好啦。你真係對面，我而家見到小白，同我同佢 WhatsApp。即係或者我見到嗰個朋友係唔同嘅，即係甚至乎我話我哋坐低食餐飯，飲杯嘢，即係一個鐘暢談咧，去交流近況，嗰個係真係有交流。 係啊，特別咧，而家好多人即係依賴咗網上邊，例如 Facebook 咁樣啦，或者其他譬如 Twitter 咁樣。我覺得喺網上邊知道嗰個人嘅近況咧，並唔代表你係同嗰個人繼續建立緊一個 好熟咯， 係啊， 同埋之前都有講， 可以九唔搭八都做朋友啊！你知網上邊 係啊， 老實講一句， 同埋之前有啲喺一啲社交平台嘅一啲網紅啦，都有分享翻咧，即係佢哋為咗要去被人認同咧，其實係假噶嘛，所以佢可能分享唔係嗰個唔係真嘅佢嘅。其實我只係想講就係話，你真係好想關心嗰個人咧，你唔可以淨係睇一幅相啦，即係你要透過再深入啲去傾啊，去想了解呢個人嘅時候，嗰、那個關係先至可以厚濃，即係可以再結實啲啊。你同呢個人 即係要互相。叫做即係好坦白咁互相問候下啦。你點啊？阿 Circle 頭先話齋就係有冇穿有冇爛啊？你 O 唔 OK 啊？佢分享嘅嘢咧，其實同喺網上面分享咧係唔同嘅，係要見到面感受到對方嘅笑容咧，先至可以大家互相建立嗰個人際關係。 係咁而喺個關係裏邊咧，亦都有啲即係喺個 有心理學家咧，亦都提出咗啦一個水桶嘅理論啦。咁、 嗯、 佢話啦，我哋人咧就好似一個水桶咁樣啦。咁個水桶可以係點啊？可以裝滿水啦，亦、 嗯、 都可以係乾糖噶嘛。咁、 嗯、 當然，如果我哋心情覺得愉快、開心嘅時候咧，咁梗係裝滿水嘅時候啦。 梗係啦。 咁但係究竟你係 水桶有時都會穿窿噶嘛？ 我唔諗呢樣嘢先，我假設住一個水桶係好好功能嘅，咁但係你係會去做筆水嗰個啊，攞人哋啲水啊，定係幫人哋即係淋水嗰個咧？ 啊，係。 即係你我同譬如我哋兩個即係而家傾偈咁嘅交流，究竟我係你不斷喺度筆緊我啲水啊，定、係幫我滋潤緊？即係你。我就畫咧，好似咧，我唔知點解我諗起就好似神社嗰啲長鶴咁樣咧、嗯，就可以筆咗啲水咧，去幫我喺我個水桶裏邊咧注水咧、 嗯， 即是話你喺我生命裏邊都俾咗一啲正面嘅一個幫助、嗯。 但係同時咧，其實都係流向嘅，即係喺真係 circle 啦，即係好似一個圓咁樣咧。我啲水可能筆咗去 circle 嗰度，但係經過 circle 嗰度流翻過嚟我呢邊咧，其實我亦都係注滿咗我自己嘅水。 係啦，咁所以咧喺嗰個溝通上面咧，我就而家講一個正面嘅三個妙法啦，就係一個提醒嚟嘅，點樣去令到我哋喺同人哋建立關係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即係好啲嘅提醒啦，同埋會好啲。咁、第一咧就係你要有個掣啊。stop 即係要撳停嘅，撳個鼻哥咁樣係嘛、 啊？ 你要檢討一下自己有陣時咧，會唔會都有一啲習慣咧，衝口而出係會批評咗人哋啊、 嗯， 或者標籤咗人哋啊、 嗯， 即係會令到人哋唔舒服嘅一個説話咧、 嗯， 可能你為佢好嘅，係、 嗯、 啊，係、哎、喎，你個頭髮。咁喎， 係咯係咯， 係，但可能佢會唔開心， 又或者亂咁幫我改翻肥巴咁樣， 係啊係啊，唔係小拜大咁。咁你要 review 下自己有冇一啲咁樣嘅特質咧，咁就要有個禁停嘅掣咧 ，stop 啦， 即係唔好開口得罪人啦。第一樣嘢就 係啊，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要學識。我要在你身上咧，即係學識一些好嘅嘢，我要話翻俾你聽咯。即係喺個關係上面咧， 互相學習 係啦。我譬如我會見到我從小白身上，我學到啲咩咧？哦，佢好有禮貌嘅，工作好認真嘅，夠啦兩樣嘅啦。講住兩樣嘢先。咁咧，你咁呢個咧，自然就你會提醒到我要喺每一個朋友啦試下咧，你揾到一樣好嘅嘢啊。即係可能你有啲人 學咗佢。 你哋記住啦，掛在口邊就話、我一見到小白咧，我就諗起，佢做嘢好認真嘅。咁、你明明你個關係，即係你個溝通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個好正面嘅一個睇法喺度、 即係亦都可以幫喺朋友喺自己心目當中建立一種好特別嘅記號或者形象。 係啊，係啊，我有個小水點喺度寫住認真咁樣咧，就小白咁。咁我諗呢一個辦法都可以令到我哋個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嗰、那個可以扣連翻咯，唔好話跌落去。我淨係諗到一啲唔好嘅嘢咯。我都想俾一個方法，大家去重新點樣去建立翻同人嗰個關係嘅好喎。係、啊，咁你嘗試去諗翻嗰個人嘅好嘅嘢一樣啦、啊。 係 貼翻個水點喺度 咯。啱嘅，咁、有個好嘅人際關係嘅話咧，咁我諗。你唔使日日喺度好猛姜咁啊，周围嬲人啦、 或者就系谂你唔好嘅嘢。 系嬲人咧，其实好嘥时间，好嘥心力噶。 所以第三样嘢咧，就系你都要发挥自己强项啊。如果譬如你社交啊，头先话你譬如朋友话我嘅亲和力强啲啊，你搵翻自己强项嗰样嘢去同人哋相处，去运用翻出嚟。我谂你喺同人哋相处之间咧，都会。順暢一啲 係嘛？ 係啊，提醒自己 係就好啦。咁啊， 三妙法， 記住三妙法啊， 就是可以攞埋個貼紙啦。 係啦，咁啊，人際關係嘅貼紙係咪？ 係啦， 好啦，唔該曬 Circle，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瑞士为中立国。卫生防护中心话，接获医院管理局通知，早前公布涉及一名感染类鼻锥的89岁男病人星期一离世。發言人說，那名病人有多種長期病患，包括糖尿病、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慢性腎病、缺血性中風和大腸癌。他在上個月8日因為氣促和下肢水腫往明愛醫院急症室求醫， 同日入院，其後被診斷有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心臟衰竭及化膿性關節炎。本港今年至今共錄得34宗人類感染類鼻疽個案。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同時覆蓋沿岸地區嘅雲帶正係逐漸轉薄。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Apple 33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边界，面向全世界。 二台话你知。 阿哥，我部电脑漏咗喺公司啊，借你嗰部俾我用一阵啦。 唔得啊。 吓、啊，借部电脑嚟用下都唔得，你唔系咁自私啊嘛？ 细佬，我自私就唔会借我啲衫俾你着啦。呢部电脑系公司俾我遥佢工作嘅时候用噶，里面有好多公司嘅敏感资料，唔可以借俾其他人用噶。 哦，原来系你公司嘅电脑，咁我又真系唔应该借嚟用嘅。不过你有冇设定电脑登嘅密码？同埋加密储存喺装置里面同工作有关嘅资料啊！ 当然有啦，我仲安装埋抗恶意程式软件同埋防火墙，而且我会确保电脑作业系统同所有软件都已经安装最新嘅修补程式。啊，系，上次你咪帮我买咗个软件嘅，个安装档系咪放咗喺你只 USB 记忆体嗰度啊？ 吓，你谂住喺部公司电脑用只 USB 记忆体啊？ 唔系，我哋系唔应该喺任何公司装置上面使用个人设备嘅，即系例如嗰啲个人 USB 记忆体咧，要减低公司装置受感染嘅风险啊嘛。我而家谂住用部个人电脑做私人嘢啫。 哦，你翻工嘅时间偷懒？ 你望下个钟啊，够钟收工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台话你知 ，do yet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嘅老友记，记得喺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1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听到声音的 在一起， 听不到声音的 也在一起， 有声 无声 在一起， 世界会变得很美。电视节目有声无声在一起，每集走访不同聋人与听障人士，记录他们的生活实况，了解聋人与健听人士之间 在家庭、 在职场、 在朋友圈 怎样互动、 怎样共用。 星期日下周6:30，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对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又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啦，继续咧精精神神啊同大家见面嘅，咁啊都系非常之精神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又话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Didi、 嗯。真开心跟你对望啊。 哎，梗系要啦。 歌词嚟噶，不如唱落去啦，咪吓亲人啦。 我又未听过你唱歌喎。 诶、我唱歌实在太难听啦，讲翻交通啦。 又你出去唱下。歌咯， 好啊好啊，搵埋你太太一齐去啊， 系啦， 系啊，睇边个唱得好听、啊， 搵埋我仔仔一齐去，又可以唱埋儿歌， 啱、啊，我都识好多儿歌， 系咩？ 虽然廿几年前啦，咁我仔细个都成日同佢唱儿歌噶嘛， 我哋嗰啲儿歌佢唔识噶啦， 你哋儿歌， 我嗰啲儿歌咪十二只恐龙去野餐， 哦唔系，我有啲特别啲嘅，我会好精心咁样去 library 搵好多俾佢听， 系， 梗系啦，同埋讲好多故事嘅，我哋唔改到讲 家 风扇， 育儿专家嚟噶，原来 Didi 系， 哦，咁唔系，我都向你，唔系你都。其实都听好多育儿专家，其实当中都学到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唔识啊嘛，唔识咪要学咯，做人啱啱啊。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好好啊，好多专家咧教我点样去到，即系教导小朋友咧。呢个我真系老土老土讲一句，真系心存感恩。如果唔系咧，我一个即系老实讲啊。即係麻甩佬咁樣，點會無端端識得咁多點樣去湊仔經啊？點樣同佢相處啊？佢情緒有問題嘅時候點樣 tune 佢啊？你邊度會識啊？ 係交通冇乜特別，我哋講下傾下偈先。 唔好，都講翻交通先。個主軸係交通。 講翻育兒啊嘛。咁啊嗱，同大家講翻都恆常嘅車龍啦。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排到電話機樓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佳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比較擠塞，排到去果欄嘅。咁另外九龍區啦，油塘嘅高超道啊，由於有水管急收，都收咗好耐噶啦。高超道去翻觀塘方向，近住大本營嘅快線。仍然封閉，咁受影響嘅九巴路線啦，十四號 H 三十三、二一四、H 四十二 C 去翻油塘巴士總站方向咧，仍然係要改道行駛嘅。咁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嗯，咁啊，交通消息方面，當然啦，你話喺將軍澳嗰度啊，就快會通車啦。 將南隧道 係啦，咁我都等緊啊、 嗯，期待期待十二月啦。 係啊，我好期待啊。 咁其實都好嘅，因為其實將軍澳朝朝塞車，你得一條隧道真係冇路可走。 係啊，我都係嗰句，但我本身我唔係將軍澳居民嚟嘅、 嗯， 但我見到每日朝頭早咧做晨光交通天文台，我都會望一望嗰啲地圖邊度有塞車咁樣。哇，見到嗰個位咧。我自己睇到都凳嗰度啲人咧，成日咁樣趕車辛苦喎、 啊。啊，真係做人真係有同理心，真係好啊，小白你。 哦，係啊， 係啊，非常之好，真係抵讚。 做人應該咁嘅。 爸爸做得好好啦，我見到佢搞兩個小朋友搞得好好啊，真 係。係嘛？ 係啊。 佢唔好嘢你唔知啫，我收得好咋。 誒、欸，唔係唔好嘢。 你應該問我，你應該話啊，小朋友你真係收埋埋啲嘢收得幾好喎、啊？佢哋衰嗰啲我睇唔到、啊。 收收埋埋我又唔知道，但我聽到你平時點樣教小朋友，我係好認同嘅，所以我讚你啊，可能讚緊自己。 多謝你啊！ 兜 多謝你啊！係啊。 咁啊，講咗咁多。嘢啊！嗱，聽日朝頭早晨光梗係要開心啦。琴日就講咗啲優惠啦。咁而家想問一下你，小白，你有冇去睇過紅葉啊？ 有、香港本地紅葉啊嘛。 係啊， 我記得係啊，上年啊，上年我都有去過。我上年睇過係烏蛟騰嚟嘅。 哦， 即係喺新界， 我又係啊， 係啦， 大埔烏蛟騰啊嘛。 你有去過烏蛟騰嗰度咩？ 係啊， 而你應該過嚟一齊，我哋一齊去啊嘛，好近我屋企啊嗰度。 係啊，就話時間再去睇多次啊， 係咯， 把握時間喎。嗱，每逢十一月中旬啦，至到十二月其實都係紅葉盛放嘅時候啦。 嗯， 每次都吸引到好大批市民咧，去到呢個郊外嘅地方點樣啊？打卡同埋影相， 睇紅葉啦， 親親大自然啦。 係。 咁其實大家我相信全香港好多人都熟悉咧，就係淨係識。元朗大堂啊， 系元朗大堂。 其實除了元朗大堂咧，香港都仲有好多地方睇嘅。咁、我介紹一下好唔好啊？ 嚇，一聽就知 Didi 唔係元朗人。 係啊， 我聽過一個傳說， 係 就話普通香港人咧叫元朗咧嗰個大堂咧就會叫大堂嘅。 佢我聽過一個人喺元朗大嘅人，佢就話：只有元朗嘅人咧先會叫翻佢做大堂㗎。 嗰個大堂郊野公園喎。 係啊，有啲人會讀大堂㗎嘛。 哦，係啊，係啊，係。 個讀音。 係啊，所以差唔多。 都市傳說啫，呢啲係。 都一樣嘅啫。 係啊，係一樣嘅啫。明㗎啦。 咁元朗大堂郊野公園好多人會去睇啦。另外咧，九龍塘根德道原來我哋九 啊係咩？ 係啊，根德道翻到一 睇。低啫喎。 係啊，當然係少少啦，可能啊都可以睇。 一兩棵。 係啊，咁元朗大堂點樣去咧？咁啊話俾人哋聽咧，我哋講交通㗎嘛，梗係要話俾人聽點樣去啦，咁就係可以咧搭呢個朗屏嘅港鐵站之後落咗車咧，就有免費嘅接駁巴士啊 ，K66号啦，或者喺千色店廣場咧， 免費㗎， 係啊，對面咧就可以搭呢個小巴嘅， 小巴就要俾錢啦， 小巴就梗係要俾錢啦，咁啊行上去啦，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點樣行㗎啦，但係你預咗要多人㗎呢地方， 係 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大欖嘅郊野公園叫石龍拱喎， 哦，石龍拱我都聽過， 你都聽過， 我都聽過， 你啲行山友咧聽過， 喺市區啲路都冇咁熟啊， 唔係市區啲路真係冇咁熟，因為你就係好中意行山啊嘛，咁依一個咧就可以喺荃灣嘅港鐵站啦，搭翻39号 M 嘅小巴，或者係千色店都有小巴啊，或者係喺朗屏咧都有巴士 K66去嘅。咁另外欣澳都有喎，原來欣澳站附近咧都有得睇紅葉嘅。 係啊， 係啦，沿住嗰個海旁行翻去石堤邊咧都有得睇嘅。 哦， 咁啊，頭先我哋講過啦，大埔烏蛟騰你同我都去過啦。 係啊係啊， 就喺大埔墟嘅港鐵站啦，就搭20号 R 嘅專線小巴，或者係275R 巴士。咁另外啦，粉嶺嘅流水響，即係八仙嶺郊野公園嗰度咧。咁天空之城系咪之前 天空之镜、 啊？天空之镜， 天空之城啊，卡通片嚟噶。 我仲挂住你睇你咯，我讲细路仔，我谂翻起我仔细个啲卡通片咯。 系就系天空之城。 系啊，天空之镜啊，真系好靓喎！原来流水口靓。 要有水先得。 有 嘅。冇水就真系把鬼。 唔系，佢应该湖边有水嘅，有水噶嘛，系嘛？ 有阵时会干噶嘛。 咁啊系，干塘系咪啊？ 系啊， 有翻水。 好似我荷包咁。 啊，你唔会干塘？ 我会噶。 你咁多嘢做都会干塘啊？ 所以就因为干塘，所以先要努力咯。 忙得嚟又开心，你翻工见到你个样系咪先？ 梗系要啦， 咁精神。 都系嗰句啊！我哋头先咪前先又讲，翻工最紧要开心。 系啊，如果唔开心咧，就变咗个人咧会好沮丧。 啱啊啱啊， 系咪啊？咁啊，先介绍啦，六个地方可以大家去睇下红叶啊，去打下卡嘅。咁啊，唔使话聚晒一边，净系去元朗咁样咯。 系啦。 咁啊，去睇个真系好靓。顺便啲咁嘅秋高气爽，去行下山系咪好舒服咧？ 系啊，同埋要考下大家嗰个叫打卡嘅技巧。因为香港嘅红叶咧就同外国嘅红叶就有啲不一样啦， 梗系唔同啦，同日本都唔一样。 系啊，同有韩国啊，譬如加拿大都唔同啦。人哋嗰啲即系成个世界都变咗红色噶嘛。 系啊，呢度只系少部分，但系都好过冇。 系啦，一执咁样就可能几棵或者十棵咁样。 系啦， 咁所以就好考我哋影相嗰个技巧。系啦，如果你想影到成个框咧，即系嗰张相嗰个构图咧，都系好多红叶嘅话，你要就镜头。或者用啲特別嘅攝影技巧，咁啊唔可以話即係就咁一影落。如果唔係你就咁好大圍影落去得嗰幾棵，其實就唔係好靚。 啊，我自己一個人好得意，我又唔好中意影相喎，可能唔好想。 啊，你留低回憶喺個腦入邊啊嘛。 我唔係好中意影相啊，但我就係咧，你講得啱，我就好中意留低回憶喺個腦裏邊咯。 係，好浪漫啊呢個人。 係咪啊？ 係啊， 都係 嘅。做你老公真係好幸福啊！啲 係咪㗎？我老公覺得好麻煩咯。 咁衰。係 啊，約 你老公出嚟。約你老公出嚟。 係咪？我日日約我仔出嚟。大家傾下點樣育兒嘅心得添。 要啦，下次啦，下次啦，今日傾住咁多先。 好啦，聽日再見。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好，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唔知道出邊嘅天氣點咧？ 哦，今日天氣好翻好多喎、哦。咁啊，好嘅意思係咩咧？起碼唔係陰陰天啦、啊，或者咧，即係個感覺好似啊，好冇乜太陽啊，唔係好精神咁啊。大家都要精神啊！嚟到禮拜三咁啊，特別要有多啲能量啦。嚟到周中啊嘛，因為啊過咗禮拜三、禮拜四五啊，容易啲過噶啦。咁啊，今日太陽都出來了咁啊。另外就藍天白雲都睇得到啦。咁幾舒服嘅一個早上嚟嘅，又唔係特別熱，又唔係特別涼咁、樣。 係咯， 哦， 啲雨都落曬啦，應該係嘛？感覺上其實 我唔敢講落曬，不過就應驗翻早兩日天文台講嗰句咯，話週中轉晴咯。咁啊，依家都算係。轉晴嘅咁啊，預測成功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做翻多啲運動啦。咁啊，早兩日就濕濕滑滑咁，濕濕立立啊，麻麻地啊嚇。咁所以你話見到今日第一路面情況 OK 啦，第二就係多咗人又跑翻街啊，跟住咧可能喺公園又做下啲拉筋啊、伸展運動啦、啊。咁啊，唔一定去公園嘅啊，揾到啲室內嘅地方，自己喐喐佢都 OK 嘅。 咁話時話，我尋日夜晚你有冇見到嗰個紅色嘅月光啊？ 我冇啊，因为密云啊。 密云啊， 琴日我去咗睇黑豹，因为 我知道我知道啊，系啊，我好多朋友去咗睇黑豹啊，琴日 我嘅世界咯，黑色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同埋真正上啊，今日先上嘅，咁等大家睇晒，一齐讨论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唔该晒，好先 ，OK， 好，拜拜，又唔系拜拜啦，快啲翻入嚟啦吓。好，出面嘅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噶。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所以空气方面咧系好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咧，咁啊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啦，陈佩斯嘅。早晨 ，Cherry。 早晨啊，小华。 早晨啊，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想同你倾一倾一样嘢啦。咁啊，而家就每一日我哋都仲会见到有个疫情咧，就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啊。咁啊，连戴住口罩你都知啦。咁啊，喺影响住我哋嘅同一时间啦。咁啊，亦都有话到好多人咧就曾经感染过之后咧，都有啲后遗症。其中一个咧。竟然間就係話到記憶力啊變差，甚至乎嗰個專注力咧都會下降喎。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呢一方面嘅聽講過定係點樣咧？ 其實咧，我哋咧中醫咧喺今次咧，即係自從年頭開始疫情比較嚴峻啦，咁啊好多病人都揾到我哋咧係中醫去幫手嘅，咁亦都好多病人都會擔心，哎呀我中咗之後咧，就算所謂好翻，轉咗陰咯，咁但係都好似有啲驚，有啲所謂嘅長新冠啊，有啲後遺症啊咁樣，咁而咧呢個記憶力咧覺得差咗，好似冇乜記性咧，其實都幾常見嘅，都有好多病人話咧，哎呀病完之後所謂好翻啦，冇乜一個感冒嘅症狀啦，咁但但是仍然咧都是冇乜记性啦，谂唔到嘢啦，或者是真系觉得个脑咧比较空白啲嘅。咁当然咧，中医真系有解决方法啦。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咧，喺记忆力咧喺中医角度系点样去睇嘅。咁我哋记忆要谂嘢啊，或者我哋要记嘢咧，要记性好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其实咧系要用心去记嘅，系嘛？即系要俾心机去记噶嘛，系咪？ 系咦？呢个讲法同外国有啲唔同，外国就净系你记用个脑去记嘅。就好少话用心咁样喎。 系啊系啊，咁因为咧，其中医嗰个分类咧，嗰、那个五脏六腑分类咧，同即系我哋而家所谓嘅脑咧有啲唔同。如果咧喺西医嗰度嘅脑咧，喺中医嗰度咧都系心嘅角度嚟嘅，即系心嗰个范围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咧要咧去做嘢咧，就譬如我哋谂到嘢啊，突然间有咗啲 idea， 有啲谂法咧，我哋叫心血来潮啊嘛，系咪？ 系、哦。 系啦，咁所以咧好得意噶，我哋真系学中文咧去了解中医系优胜好多噶。咁、所以我哋系要需要足够嘅心血嘅，系、啦。如果心血不足嘅话咧，我哋咧就记唔到嘢啦，谂唔到嘢啦，咁样噶。吓、啊，咁所以我心血好重要。 系啊， 咁我哋就谂翻啦，喂，咁心血系啲边度嚟咧？咁样系咪？边度嚟啦？咁样 补血，咁就要补血系嘛？ 系啦，要补血，咁但系系啦，咁你补都要用到噶嘛，系咪先？咁点补咧？咁样，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咧，我哋要生存喺呢个世界，需要咧两样嘢嘅，一个就要透气呼吸，一个就要食嘢，系咪？ 系啊。 咁我哋咧透气咧，即系通过个肺咧去咧，我哋要将大自然嗰啲能量咧吸咗去身体入边啦。咁、而咧，我哋食物咧通过个脾胃消化咧转化成呢个气血嘅。咁、而呢啲气血会点样做呢？咁就会藏喺个肾嗰度咯。咁然后每朝我哋一起身呢就擘大眼㗎嘛。一擘大眼嗰时呢就係呢啲能量呢喺个肝度提取出嚟。咁呢然后呢我哋呢就再去到个心度呢将呢啲能量呢再发扬光大嘅、即係不停喺度用 㗎。哦咁样嘅。咁要补好多嘢喎。头先听几个又有心啦，有肝啦，有肾啦，有肺。其实要补晒啲五脏六腑喎，係咪 ,Terry? 系啦，其实咧，我哋个身体要运作正常咧，唔系净系单单讲一个脏腑噶，一定系咧大家合作得好先得嘅。咁、但系最基本一样嘢咧，就搞咗嗰个脾胃先嘅。 系， 因为咧我哋个即系最基本就系我哋日日咧都食嘢噶嘛。咁、空气质素我哋控制唔到啊。咁、但系咧食物里面我哋可以控制到嘅。咁、所以咧食物通过即系嗰个脾胃去处理嘅时候，就做一个气血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食得好啦。譬如我成日都话咧生冷冻嘢咧，嗱唔系唔食嘅，你身体好咪可以食下咯。咁、但系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少吃了。譬如你说、长新冠或者我们现在、所谓感冒啊，或者新冠好翻到咁样，咁身体咧都系处于比较弱嘅状态嘅，大家都会觉得唔系好够精神啦、啊，觉得可能讲两句都容易咳嘅咁样，咁、呢个时候咧整生冻嘢就唔好食啦，咁、令到嗰个脾胃状态咧比较快啲恢复翻先。咁食啲咩好咧？咁啊食最好食咩咧？ 养胃气咧，你知谂到咩咧？ 养胃气啊，唔知呢个我唔识喎呢个。 系啊，咁样咧就要食饭嘅，我听过饭要靠米气啊， 竟然间系咁简单。 所以我成日同啲病人讲咧，如果咧，哎呀呢排身体状态唔系几好咧，出街食饭啦。多啲飯啦，食飯就最好，最簡單咧，去養到 個胃嘅。咁Terry， 我頭先突然間咁諗啊，你話咧其實就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啦。咁但係又話，食翻飯又可以補翻咁樣。我突然間諗到咧，譬如喺韓國啊，或者係日本咧，其實佢哋都食好多生嘢，譬如咩蟹啊又係生嘅，跟住啲壽司味又係生嘅。但係佢同一時間又會食翻啲飯喎。其實係咪因為咁，所以佢哋嗰個叫五臟六腑可以中和翻咧？ 我仲有一样嘢嘅，因为咧佢虽然食生嘢得嚟咧，其实你唔忘记佢食好多姜噶，即系譬如你喺寿司上面咧嗰啲刺身啊，隔篱其实佢有姜啦，仲有咧其实咧你见到咧譬如我哋买翻嚟嘅食物，可能有张绿色嘅好似叶咁样嘅，系咪？ 系啊系啊， 其实咧本身佢系应该真系叶嚟嘅，真系一个叫紫苏 紫苏叶吓。 系啦，紫苏叶咧系解一啲鱼腥毒噶，所以我哋譬如蒸大闸蟹，啲人都会攞埋紫苏叶一齐去蒸噶嘛。 哦、 其实真系某程度系想中和佢嘅。 哦，原来又系有呢个学说喺度嘅。 系啦，不过而家变咗食物咁样，变咗胶嘅绿色字喺度啫。 我就觉得好食，所以食埋佢。我冇谂到原来真系喺呢个叫做食疗上面，佢又发挥到佢自己嘅功效。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佢哋留意翻我哋嘅食物嘅配搭啦。咁除咗头先饭嚟讲咧，当然姜都好紧要嘅。咁譬如姜啦，即系咧，譬如点解话生产之后咧，啲妇女比较虚弱嘅时候食啲姜炒饭咧，其实都系咧温翻嗰个我哋中间嗰个脾胃啦。咁然后咧饭去养胃气系比较最基本咯。 哦，系咁啊，食物方面系咪仲有其他可以帮助到呢个记忆力咧？喺中医角度嚟讲？ 系啦，咁头先除咗讲咧嗰个脾胃咁简单之外咧，咁当然咧，我哋而家咧都要离唔开补肾，因为而家都系一个冬天啦，立咗冬啦， 系啊， 立咗即系啦，立冬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亦都要多啲去补下肾嘅，咁我哋最容易咧谂到食物咧，梗系栗子啊、核桃啦，核桃呢啲都系补脑噶嘛， 系 咪先？都系补肾啦。除咗可以煲汤啦呢啲之外咧，其实而家个天气咧又阴阴湿湿咁样啦，吓而家咁样咧，其实肉骨茶都几好噶。 哦，即系南洋嗰啲肉骨茶。 系啦，因为你谂下佢哋个天气同我而家都系比较相近嘅，系啦，都系湿湿地啊咁样啦。佢入边咧亦都可以去湿得嚟咧，佢有少少去温中间嘅，有啲咧花椒白角啊呢一啲咧，佢都系暖翻中间个肚仔嘅。咁、但系佢又唔会好强烈，即系啲花椒白角嘅味道咧，咁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噶。咁如果啲朋友啊都中意呢个肉骨茶嘅味道咧，其实都可以食下噶。 哦，咁即系其实食啲基本嘢咧，就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譬如可能系内脏内功能方面咧，就调理翻，可以增强翻个记忆力，就唔需要话特登我专系要买啲咩特别嘅supplement啊，就未必需要咁样啦。 咁就睇翻个状态咯，譬如话咧，已经我哋差唔多都好翻啦，即系冇乜特别嘅症状，譬如话胃口啊、瞓觉啊、大小便啊，你都可以嘅话咧，如果争少少嘅问题咧，其实可以通过啲食物咧去帮助嘅。咁但系你话我已经听你讲咯，生冷冻嘢又唔食噶咯，我又已经即系食求好乖噶咯，咁样食饭啊，咁都觉得唔 OK， 咁当然就要揾下医师帮手啦，睇下你究竟有啲咩问题啦。 系啊，咁可能我都要揾你帮下手先得，成日啲记性差，都唔知系关唔关呢啲病毒事定系本身个人渣。咁但系有冇啲譬如？是除了食疗之外按摩的穴位啊、针灸啊，定是有啲咩特别的奇门遁甲可以帮我增强翻啲记忆力嘅咧？即系除咗食疗之外， 嗱，咁你都可以咧，局部按摩咧个头部嘅，咁头部有时咧，你摸下个头仔咧，都会觉得有啲位好胀啊，或好痛啊咁样嘅。咁如果你话用手指去按咧，按到咧，即系天光都未按完啦，咁我哋可以咧有个方法嘅，多啲梳头。 梳头啊！哎呀，我真系有听过话咩？朝头早起身，如果攞把梳个头咧，个人就会精神啲。我有听过呢个讲法、啊。 系啊，最好咧用木梳系最好嘅。咁而咧佢啲嗰个那个尖尖系比较系按摩嘅作用啦，又啄嘅咁样咧。咁你因为你一梳嘅时候咧，你成个头嗰啲嘅穴位都俾你按摩晒啦嘛。咁所以尤其是咧，当嗰啲你梳到嗰啲位置系比较冤痛嘅时候咧，就可以梳多几梳，同埋咧可以喺个头里面唔同嘅角度啦、前后左右啦，咁都可以梳嘅。咁亦都咁样咧，亦都系帮助咧成个个头部嗰个咧嗰个气血啊经络行得好啲咁样咯。 哦，会唔会好似我听嗰啲人讲就话，譬如个肚仔唔知点样唔舒服咧，就顺时针按摩。跟住有啲咩又系逆时针，咁梳头方面又会唔会有呢一方面跟你个转啊喺度梳咁有呢啲窍门喺度嘅咧？ 哦，咁又唔使嘅，因为咧嗰、那个头部咧，其实咧佢你去左右，即系前后左右去按咧，咁咧就冇个肚咁影响，因为肚咧同嗰个气血行咧比较关系大啲，但系个头部冇乜关系嘅，所以你可以照样去啊，边度痛啲你喐多几下都可以嘅。 哦，咁啊方便啦吓，咁啊大家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咧就梳下头，按摩下嗰啲穴位。咁啊头先阿 Terry 就话用，其实用咩梳都冇乜分别，但系比较上理想嘅就系用木梳。 系啦，木梳会比较好啲。 系有冇话咩原因噶？用呢个木梳， 因为木咧有升发嘅作用嘛，喺中医角度嚟讲，咁又向上升，系、哦、啦，天然啲嘢比较好啲啦。 哦，我又冇谂过，我屋企全部都系胶梳嚟嘅。听完你咁讲之后，我有少少想换咗屋企嗰啲梳，起码 可以试下。 系啊，有冇话佢仲有啲梳咧系一块嘅，或者有啲咧系好似一饼嘢咁样嘅？边一种嘅梳系咪？即系总之就按摩到个头嘅，其实就已经 OK 啊。 系啦，冇错。其实你按摩到个头啊，你觉得咧，即系梳咗落去嘅时间咧，佢系喺你个头皮里面咧，即系掂到嘅，你觉得系啦，咁就 OK 噶啦。 好，咁啊，以后记住养成呢个习惯啦吓。咁啊，大家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可以按摩个头先。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Terry 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唔该晒你。 拜拜。 好啦，拜拜。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29啦。而家先听咧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中期选举，全国各地票站在本港时间早上7:00起陆续关闭。率先关闭的是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部分地区的票站。今次選舉改選國會眾議院全部435席以及參議院100席當中的35席，外界關注共和黨能不能夠全取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令到拜登政府淪為跛腳鴨政府。早前提早投票的總統拜登在社交網站貼文呼籲民眾踴躍投票，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投票之後說，預計共和黨人會有美好的一晚。超過4,600,000選民提前投票，有選舉官員表明點算需時，部分競爭激烈的州份可能要幾日甚至幾個星期之後才會有結果。美国强力球彩票头奖由加州售出的一张彩票独中，中奖幸运儿赢得破纪录的超过$2,000,000奖金，可以选择一次过领取近$1,000,000，或者分29年领取全数奖金。强力球彩票自8月3日之后连续40次未有人赢得头奖，令到头奖奖金彩池不断上升。報道說，今次要全中搞出的6個數字機會率是超過2,920,000分之1。意大利拒絕一艘載著230多名難民的救援船靠泊，救援船需要改往法國。意大利新任總理梅洛尼領導的右翼政府試圖打擊橫越地中海前往歐洲的難民，近日先後拒絕多艘救援船停靠。反移民聯盟黨領袖交通部長薩爾維尼強調，意大利不會成為人口泛濫的幫兇。有西班牙慈善組織說，由於救援船可能被意大利當局扣押，將會推遲計劃中的海上救援任務。有人道主義組織說，意大利的政策可能意味更多的難民死亡。羅馬當局就認為，如果少些救援船來接載離開非洲的難民，死的人可能會減少。本港昨日新增4,64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輸入佔399宗，多4名患者離世。14間安老同2間殘疾人士院舍共21名院友同2名員工確診，93名院友同1名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513間學校呈報，878宗個案，18間學校共19個班別要停課7日。

早晨啊，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啊，今日白雾咩都未有住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即系都系啦。未来两三日，今日就系嗰个未来啦， 系啦， 已经开始回暖啦。咁嚟紧嘅未来点样呢？嚟紧嘅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都系会有阳光嘅。 嗯，咁啊几好啊吓，咁天气好咧，大家可以外出走走啦。嗱，今日咧同大家讲一个怀旧嘅产品，三个字，名字叫做全呼机。 哇，你哋有冇经历过嗰个年代？BB 機 我梗係冇用過啦，不過我爸爸有用過，係、啊，以前咪喺度 B B B B B 咁咯，跟住佢佢後邊個板咧有好多姓氏喺度嘅，譬如例如我唔記得，譬如01係陳咁樣，跟住係後邊仲有一組嘢，不過我見我爸通常都係打翻去嗰個傳呼機中心，我記得嘅係咁啊，打翻去傳呼機中心。跟住噏咗一扎密碼嘅，啲數字嘅密碼，定係唔知咩啦？唔係，應該係數字嚟嘅。跟住就又聽，係咁聽佢啲留言咁樣咯。我記得嘅就係咁樣。 無端端講起點解講起呢一個傳呼機啊？ 哦，話説係咁樣嘅。咁近排咧都有啲報章咧揾翻一個收藏傳呼機嘅大王噶。係啦，咁總共有幾多部傳呼機咧？超過40几、50部嘅。咁佢就搜翻出嚟啦，話俾你聽。哦，其實80年代咧流行嘅傳呼機咧都有好多典故嘅。 個演變啊！ 系啦，个演变系点啦？啊，我觉得几有趣，可以同大家嚟叫做 update 下个记忆啦。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唔记得啊乜嘢系全呼机。如果你依家扭开收音机咧，你或者上到车嗰度，啊咩全呼机啊？你可能要解释好耐先可以解释到俾下一代人听究竟咩系全呼机。嗱、啊，如果俾你解释俾下一代听咩系全呼机，你点讲？ 我用开啊嘛，我睇住佢诞生添啦，所以全呼机已经系第二个世代嚟噶啦。 系 第一个世代叫做全呼笔， 全呼笔 系一支长条形，好似就好似一个总之好似真系好似一支笔咁样长条、 啊，即系似而家录音笔咁嘅样嘅。 系啦，一支长长地。 哦，佢都有 show 出嚟，咪就系呢一。 系啦，系啦，就系、是、呢个啦。 呢个咧就系我形容下啦，咁啊呢个叫长炮啊，咁样亦都系 M 字头嗰、那个叫做欧洲品牌去推出噶，第一代嘅全呼机，佢真系做电话有一手啊。 不过就挂喺腰间嘅，咁净系响嘅啫，乜都冇噶啦，冇字冇姓，有我记得，如果冇记错，好似有一粒红点咁样嘅啫，即系有粒红灯。有人全呼你嘅时候，咁咪着灯嘟嘟嘟咁样咯。咁全呼笔咧，你一定要打翻去台。佢先至知道， 因为佢冇屏幕嘅， 佢冇屏幕嘅，净系得嗰个仪器同埋有个粒灯嘅啫，冇嘅。 哇！咁嗰阵时由呢个传呼笔去到呢个传呼机，咁啊多咗嗰个只系一横向嘅屏幕仔，都已经系划时代尖端嚟。 划时代， 知唔知依家仲有人用 call 机？ 而家 估下香港有几多人仲用紧 call 机？同埋 我知道应该仲有人用嘅，但系几多人用我就唔知啦。 估下，俾三个数字你拣咧，10万、8000同埋5000。 5000 咯、 哦，我特登 trick 大家嘅，其实系近8000嘅，大概7500几人咁样啦，用紧一个叫全呼机嘅服务啦。嗱、根据通讯事务管理局嘅资料咧，现时咧本港只系得翻一间啊吓，一间嘅电信商咧持有呢、這个call 机嘅牌照嘅啫，咁样咁所以即系你话哇，仲有7000几人用、哦，咁点解会有人用咧？就系、是、有阵时候可能系医院啊、都唔能够有嗰啲、 有好多医生用，我都知道呢、 這个系啦。咁但系随住医生咧，依家都冇咁密嘅班次啦，同埋有轮休啦，同埋另外嗰样嘢就系、是，咁你门口有护士噶嘛、会有其他嘅医疗工作人员去帮手去提供一啲新啲嘅资讯噶嘛，咁、就取代咗 call 机，即系好大成数。不过都依然有啲朋友仔用嘅。咁啊，钟哥记唔记得自己个 call 机啦嘛？ 记得，但系嗰个台，嗰个台个电话我记唔得咧，即系要打翻个台嘅时候。 系啊，嗱，复我想问复 call 一个 number 定还是自己个 number 又系另一个 number 嘅？我想问。 唔系，嗱，你譬如你你打去 call 台，call 台一个 number 啦，咁你复台另一个 number。如果我冇记错啊， 哦系嘅咩？ 即系譬如阿小白有个 call 机，我要揾阿小白，我打一个 call 台啦，咁然之后我讲你个密码，你个 number 啦，譬如1234咁样啦，唔该，我想 call 1234，好啦，咁小白要复翻个台噶嘛，你复台嗰个电话号码好似同我打俾你嗰个号码好似争一粒， 唔系你一打电话俾我嘅时候一拎起，你唔需要讲话我揾阿1234。唔系你一打嗰个 number 就已经系话边位揾阿白生咁样嘅， 梗唔系啦，一个 call 嗰个系秘书台啦，已经升格咗啦， 秘书台啦， 科台嗰陣時嘅全盛時期好多人㗎，即係喺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咁上下啦，好多人係坐咗喺度，即係直頭一個比而家我哋嘅lobby 仲大嘅地方， 哦、 坐喺度不斷電話響，嘟嘟嘟嘟嘟咁，大家聽電話㗎， 好似聽嗰啲捐款熱線一扎人咁樣， 跟住講咗個密碼。咁跟住你有啲咩留低，咁你咪講低囉。咁、然之後咁 call 台嘅人呢就會將呢抽說話記低。 嗯。 然之後呢咁跟住就會通知你。 係。 咁如果你要覆台嘅時候你咪打返 有冇人搵我 ?1234, 我係記住。咁跟住講你個密碼。咁乜乜乜乜咁樣。 跟住佢就開始讀嗰啲。 讀嗰個留言。 如果有嘅話呢就讀俾你聽。 係啦。 如果冇嘅話就話白生冇人搵你喎、咁樣。 唔係，你可以得閒得閒你就打電話上問都得嘅，可以嘅。 哦， 通常都係有人揾你嘅時候，你響機響機，即係有人揾你， 係啊， 咁你先打翻去 call 台嗰度。 哦，我知點解我又會咁樣容易 mix up 啦。 嗯， 因為試過咧，我以前我老豆咧，成日有個情況就係、是明明有人揾過佢嘅， 嗯， 但係 call 台冇響，冇響佢機。 哦， 即係可能佢留嗰、那個人咧就已經留咗言㗎啦。但佢咧就 可能漏撳掣嗰啲咁， 係啊，打曬 message 唔記得撳個 send， 即係可能有類似呢啲咁嘅情況，係啊，咁所以就會有啲譬如好似我阿爸嗰啲咁嘅習慣咧，就係、是、無端端打翻去嗰個 call 台中心嗰度，我係乜乜乜密碼，有冇人揾過我咁樣， 幾型啊，我覺得，或者我記得細個都係打俾阿爸嘅留呢啲言，就係話係啊，打翻屋企咁樣，阿媽問你翻唔翻嚟食飯，通常都係呢兩個 message 嘅，好多好多， 係啊，通常都係咁啦。 後期咧，你有咗屏幕之後咧。就唔需要再覆機啦，因為有一啲如果比較簡單嘅，譬如正話歐講話翻唔翻屋企，阿爸翻唔翻屋企食飯，咁呢啲已經可以用嗰就係嗰張密碼卡咧，係打嗰啲數字出嚟。 但係嗰啲 call 台姐姐就幫你打翻落去，俾部機可以 display 到出嚟咯。 係啦，但係 display 出嚟咧，最初咧只係 number 嚟嘅啫，即係只可以數字，譬如。001好似系姓陈定陈先生。 我讲俾你听啦，我都揾咗个密码表出嚟同你倾下嘅。咁啊，我哋啲做题目做得好足嘅。 啊，正啊！ 001系咪啊？姓陈 系咪？系咪？ 咁又唔系？ 系咪？如果系咁，应该系一个活动嚟。 姓王姓李？ 唔系，姓欧。 哦，姓欧， 因为佢都系跟 英文字母 AU 系啦。咁啊，002就系欧阳啦，咁样。跟住就姓爆啦，即系爆谢个爆啦，爆喜正个爆啦，就003咁样咯。咁啊，如此类推啦，唔逐一去数。不过咧，几得意，俾串 number 你哋去谂一谂啊，265640。五百日 唔記得曬啦， 冇得估喎， 冇得估係嘛？嗱，小白你即係可能 我真係冇得估。 但中哥舊時識唔識解密啊？即係解呢啲碼咧嚇。 以前經常用嗰啲，你就會記得嘅，即係翻屋企食飯。 係啊， 咁佢有做 number 嘅。定還是翻唔翻屋企食飯嗰啲咁樣咧？ 都係咁簡單嘅，即係似係咁啦。咁頭先 攞張卡咧，咁你咪即係如果你記得，你咪唔使對咯。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㗎啦，咁你咪知咯。 係， 如果唔係咧，你就要對住嗰組 number， 攞起嗰張密碼卡，真係好似特務咁樣嘅001歐先生。跟住784，喺邊度等咁啲咁樣 不過咧，我突然間諗到咧，忽發奇想，其實呢一種雖然都係要攞住張密碼紙去對啦，但係讀去解讀個 message 咧，某程度上都幾好喎。有陣時咧，我哋同人 send message 啊，而家好多人中意用語音啦，即係留個言啦，跟住甚至乎或者打字咧，好容易喺文字上或者你講嘢嘅語氣上咧，令人哋多咗好多遐想，或者係幻覺咁樣，即係可能我純粹留咗個言就係、是，喂，你翻返去食飯啊，咁一聽落去嘅時候，嗰、那個人可能本身工作已經燥底啊，一聽嘅時候，哇，我翻屋企食飯咪開開心心啫，搞錯你咁樣喺度咁嘅語氣，如果你攞住密碼表咧。你點樣你都會諗咗一個可能係開心啲嘅結局先喎， 可能㗎。 其實都係有好嘅地方喎，呢、這個 係啊，呢、這個都幾有趣。我睇翻個密碼表咧，有啲得意嘢喎。嗱，譬如有急事就係267啦，咁樣即係譬如你睇到 call 機打咗267出嚟咧，你 就有急事啦， 有急事啊，咁你即刻要去 覆機啦， 去處理啦。 喂，有冇寫168係咩啊？我好奇就係因為168啊嘛，我好奇就 我呢度冇寫到168，二字頭開始啦，呢度二字頭開始就全部都係啲地點嚟嘅。咁啊，舊時好中意約喺旺角地鐵站嘅嗰間金融機構嗰度等咧，咁就係410。 跟住再加294呢就係、是、嗰个位嗰度啦。 咁嗰度特别、啊、特别多人喎、啊、如果唔能够好准确讲到地点嘅话。 嗰、那个位係专系我嚟等人㗎 嘛。由我细个成长嘅年代嗰度已经最出名系咩就係、是、等人啦、啊。咁依家我唔知系咪再交收啦。嗱头先我讲个 265,640,581,616 呢就係 Mary 唔得闲文化中心约会取消。 你而家真係考起呀、啊。即係你调返转头呢你而家你就会、哎、不如用返呢啲密码话俾人听啦、嗯、可能就係唔想其他人知道一啲嘢。 係 呀 係 呀 就真係特务咁样密码。 哇真係可以拍返一部电影。 可以啊 即係将窃听风云 low tech 版呢叫返麦兆辉庄云强拍一个。是啊、就係、是、关于嗰陣时七八十年代呢用科技。 科技风云囉、 啊。 你就係话而家啲你唔好用5G 打俾我。4G 都唔好。 係、 啊。2G。2G 你就聽 唔到。2G 冇晒啦中國香港。 啊係咁樣啊。 反而 call 機都仲有。 係啊 call 機都仲有。 2G 嘅頻譜冇發、啊、因為嗰、個我哋政府嘅機構冇發呢個頻譜。 唔做嘛而家 2G、啊。 所以你有啲咩 call 我即係、啊、你 call 我就得啦咁樣。咁、啊、去到數字之後嘅下一代咪就係真係出字啦。 出字 即 文字 就出文 字 啦， 就唔系数字。 系啊，譬如话以前正话 O 讲嗰啲密码年代咧，如果话我有啲好长嘅嘢讲，即系譬如今日咧我就买咗只马仔，嗰、那个 number 系几多号嘅，你话俾机主听。如果你三点钟之前打翻嚟咧，我就讲俾你听；三点之后打翻嚟，我就唔讲、 嗯。 如果个 message 系咁长嘅话咧。嗰啲密碼係出唔到噶嘛？仲要咁有啲咁特別嘅字眼咧、嗯。 如果嗰個 message 本身入邊已經牽涉到數字，而佢淨係出到數字嘅時候， 咁通常咧就會有一個一個數字咧就叫做請覆台。 係 啊， 哦，你一定要覆台，你先知究竟嗰個信息係乜嘢啦。咁你打翻去嘅時候咧，嗰、那個 call 台嗰、那個通常係姐姐啦，就要話俾你聽。陳生揾你就話咁樣，話三點前打翻嚟就咁樣，三點後打翻嚟就唔講啦，咁就覆佢啦咁樣，就會成串説話講翻曬俾你。 其實嗰啲姐姐都聽好多秘密嘅，可能 咁梗係啦， 好多㗎，係 啊， 好多。 因為第一個電話可能打嚟係太太，第二個電話打嚟可能 第二位太太 都係太太。 但嗰、那個嗰、那個傳呼機中心嗰個姐姐咧，佢聽譬如阿鐘哥揾我，叫阿小白打俾我啦咁樣。咁我可唔可以打翻去个传呼中心嗰度咧？我就同佢听完个 message 啦，我留翻言啊。如果阿梁生再打嚟嘅话咧，你帮我同佢讲乜嘢？ 可以， 可以噶， 可以嘅，可以嘅。以前譬如话我揾咗阿小白，譬如话唔知小白复唔复，咁跟住咧我就会话我十分钟打翻嚟。咁、如果你十分钟之内你有言有嘢留言翻喺个台，咁我未再打翻去，有冇嘢讲低俾陈生听啊？咁、我即系阿梁生，咁佢就啊。啊！機主叫你三點之後打翻俾佢，講個 tips 俾佢聽， 係 咁樣 咯。哦，其實都幾彈性喎、 有趣有趣。咁啊，即係完結呢個環節，用呢個訪問嚟講翻啦。呢、這個廣大啊感染及傳染中心嘅總監何柏良醫生咧，咁咧係啦，佢都接受訪問啦，話數十年前咧自己做實習仔嘅時候咧已經駝住部 call 機啊。佢話咧，如今咧 call 機沒落咧。形容系一个时代嘅终结，亦都可以话系本港医疗服务入边咧 ，call 机当年啊，嗰二三十年咧，担当住一个非常重要嘅角色嘅咁样。 我估唔到系最后系同医疗扯上关系。 call 机嗰阵时系每个医生都要有嘅随身物品嚟嘅、因为系每个医生都要 廿四小时 on call。 佢哋食食下饭嘅时候有啲咩紧急手术要做，嘟嘟嘟，哎 ，Mary， 我唔食得饭。 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谋君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却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 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这处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难。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重新视角会更宽广，安居太忙，分居更忙，空虚那时消不免，藏一些感觉，但记得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用我的直觉。 Janice 慧兰嘅作品《我的视角》啊， 每个地方咧都好容易会有佢哋自己嘅选美比赛、 嗯， 香港有啦，即系东南大地方有，全世界都好多好多地方都有嘅、嗯。其中咧，菲律宾咧，咁佢哋就哦特要宣布咗咧，嗱嚟紧嗰个菲律宾嘅选美嘅一个活动啦，咁啊首次咧嗰、那个嘅叫做 guideline 啊，有啲改动、哦。改動咗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就話主辦單位講到明，要女性啦，當然係不論婚姻狀況，亦、 哦、都 可以 結咗婚都得， 結咗婚都可以。咁而且咧入邊亦都即係叫做開放已婚啦、離婚啦、 嗯， 甚至乎係媽媽都一樣可以參加呢啲選美比賽。 嗯、好啦， 咁、哦、所以咧佢哋其實都好多討論，即係一定係好多話題。你到底一個人已經一位女士啦，當佢生兒育女之後，其實有好多生兒育女之後，佢係真係都仲係好靚。 係， 如果因為呢一個原因而冇得去到參選，其實又的而且確係可惜啦。 咁、啊、你咪變咗第二個名咪得咯？即係譬如話菲律賓小姐選舉啦，咁跟住咪菲律賓太太選舉咯。 係咯，但 係可以第二個第二個身份啊嘛。 太太同小姐咧。是摆埋咗一齐、 嗯， 总之女性咯， 女性系啦、嗯，大家摆埋一齐，咁所以咧就想去到即系大家都要谂下，系其实选美嗰个定义咧，原来随住年代嘅不一样，都越嚟越有啲改变咯。 系啊， 系啊，嗱，以前我哋净系谂佢一定要系即系个感觉系妙龄少女，其实可能二十几、二十到问嘅都会觉得哇， 嗯， 咁但系后屘咧， 你咩意思啊？咩？系即系咩意思啊？ 淑女 哦、 第二个尾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原来俾呢个年龄同埋佢哋自己嘅背景，去到咧就分别咗或者系界定咗呢一位嘅女士可唔可以参加选美咧、嗯，都已经好似有系一个规范。以前唔觉嘅、嗯，但系而家啲人可能个思想不一样咗。咁所以啲选美嘅比赛咧，亦都跟住嗰个规条，即系要规条要去到慢慢去到改变。 好难啊！其实如果佢咁样即系将佢叫做拉阔咗啊咁样， 系啊， 反而我觉得仲难啊。 嗯， 嗱，譬如你一个十八岁嘅选，跟住有一个佢而家冇年纪限制， 系啊，冇年纪限制， 可能有一个六十岁嘅咧， 吓、 嗯，咁佢嗰个标准点样去衡量咧？ 哦，即系咧，我估咧，大家有阵时即刻谂啊，哇，系咪关年龄歧视先咁样？咁、嗯、即系头先钟哥嗰个说法， 年龄方面佢系十八至二十七嘅。但婚姻狀況嗰啲佢就冇就唔就開放嘅， 係、哦、因為其實都有另一番嘅討論嘅，就係話啊點解本地嘅選美比賽點解唔可以將個年齡再寬廣啲啊、 嗯嗯？ 我記得嗰陣時阿姐可以 係啊 個 年齡係不設限㗎嘛，係啦。咁但係另一個電視台就限制年齡啦。咁有一方嘅說法就是：喂，你係咪年齡歧視？其實我覺得呢個又有得值得斟酌啊！一頭先鐘哥講咗個位出嚟就係、是 嗯， 你有陣時你唔同賽，即係你 唔同賽道嚟， 唔同賽道嚟啊嘛，或者唔同較勁嘅方法嚟。係啊，你架電單車真係跑得好快啊，但係。即系同架超跑可能都够快，但系电单车系电单车，啊、超跑系超跑啊嘛。 又或者人哋嗰个比赛，我摆到明系净系比赛绵羊仔嘅啫。 嗯， 咁你整架超跑嚟都冇用、啊。 除非好似阿汤告老师咁样咯，我揸住个电单车快过架 F 十五咁样，即系嗰架飞机喎， 系啊， 喺个跑道，我快过佢。 唔系 F 五十，你话如果 F 五十都 OK 啊，算啦，你真系揸电单车好快啊咁样，而揸 F 五十、F 四十嗰人揸得慢咪得咯，但系你唔得啊，战机嚟噶 嘛。嗱，不如小白讲话，喂，咁唔计佢个婚姻状况或者生个小朋友都得，即系当佢十八到27啊，咁其实都有少少尴尬，点解咧？成日都话啦，啊，女性如果生个小 B B， 咁佢可能个身形会有转变啦。如果佢可以 keep 得到，就话，哇，你好厉害、 啊，系啊系啊系啊 ，keep 得好、 啊，系啊。 咁如果一个 keep 得好好嘅，同一个十八岁嘅，咁、你会个准则系偏向于？佢後生啊，定還是佢？哇！佢 keep 得好好、啊、喎，會比邊一個標準呢？因為又係唔同賽道嚟噶嘛。 係啊，咁所以就睇下，譬如菲律賓人啦、啊，如果佢哋都係有投票嘅話，又或者係佢哋啲評判到底點揀啦？嗱、年紀大咗，譬如都係27歲嘅生個小朋友，其實我都係覺得佢係可以好靚嘅。佢、人有佢自己嘅審美，或者佢可以將佢點樣去到 keep 身形呢一樣嘢咧？喺个选美嗰度讲出嚟，随时都可以跑出嚟嘅、哦。系咪因为十八岁嗰啲身形，大家即系已经 default 会觉得佢系好啊嘛？ 咁啊，选美都系大家美在心中，内在美最重 要。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同两国人民。美国中期选举，全国各地票站喺本港时间朝早7点起陆续关闭。率先关闭嘅系印第安纳州同肯塔基州部分地区嘅票站。今次選舉改選國會眾議院全部435席，以及參議院100席當中的35席。外界關注共和黨能不能夠全取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令到拜登政府淪為跛腳鴨政府。早前提早投票的總統拜登在社交網站貼文，呼籲民眾踴躍投票，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投票之後說，預計共和黨人會有美好的一晚。超過4600萬選民提前投票，有選舉官員表明點算需時，部分競爭激烈的州份可能要幾日甚至幾個星期之後才會有結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900點，是升20點，啱啱跳咗系报2789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5.36，瑞士法郎0.986，加元1.343，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65美元，卖出1710.8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覆盖沿岸地区嘅云带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飞鹅山道。

星期三嘅早上8:11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睇睇琴日咧港股啊都唔差吓，咁点解咧讲紧个成交唔差，继续过千亿嘅，咁啊全日咧高低波幅咧不足300点啊，最后收市虽然要跌，但系跌38点啫，睇翻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继续上升，咁啊今日有冇机会睇？得翻好少少咧 ，Kenny， 港股短期系咪有機會繼續反彈啊？ 嗯，我覺得個市都算係咁噶啦，即係好似我哋早一兩日都有講，就係話個市場嗰、那個氣氛就明顯係有改善咗嘅，咁同埋嗰個風險位立方面都明顯有改善嘅，所以你見到其實就個大市即使低開咗之後嘅話咧，其實都基本上低位都見到有支持，而係好多時係倒升翻收市啦。咁啊，琴日就雖然係即係高開之後啲回吐啊，但係就美市方面咧都叫做浪得到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嗰個動力上面有講嘅話咧，都相信仍然有機會進一步係反彈。咁尤其是你見到嗰個成交量方面咧，都係持續係向旺噶嘛，咁亦都係嚟自北水方面咧，都係繼續係即係 OK 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個反彈都應該 OK 嘅。咁咧即係大家都測試緊個底啦，即係因為最主要其實嗰、那個。由之前高位落到嚟，我哋成日都讲啦，去到16000嘅话咧，始终佢有一个中线嘅投资价值出翻嚟嘅。 嗯，咁啊可以观察一下啦，大家 系啊。嗱，咁而家即系有啲嘢，我哋即系讲个气氛啦。咁但系有啲嘢都要讲个实际噶嘛。即系譬如话新能源呢个板块咧，经常都话喂，其实好多国家都喺度推紧话，我哋要新能源，新能源。但系咧，佢真系佢个产能又未必系达到大家预期之中咁正噶嘛。咁其实呢一个板块，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咧 ，Kenny？ 系啊，其实咧嗱，如果市场气氛好嗰时嘅话咧，大家就可能就 focus 翻咧，就系好似阿钟哥咁讲啦，就新能源个前景。就哇，未來方面咧，點樣去即係取替一啲傳統嘅能源啊咁樣？但係當市場氣氛唔好嗰時咧，大家實際啲啊，就貼地啲啊，就睇翻佢究竟賺唔賺到錢啲、哦。你即係講到前景幾好，賺唔到錢冇意思喎。因為譬如以前咧，啲新能源方面咧，其實主力啊，大家都係講緊呢個風力發電啊，同埋呢個光伏啦。咁其實就因為嗰個係技術所限啊，譬如好似呢個係即係。各有各嘅問題，譬如好似光伏咁樣，咁其實佢哋嗰個轉化率方面咧，就以前個效果就未必咁好嘅。咁所以單靠呢個係光伏嚟到發電嘅話咧，其實就賺唔到錢嘅，一定要政府咧就做一啲電費嘅補貼嘅。基本上咧，以前係啲人賺補貼多過賺賣電嘅。咁跟住後來就即係咁啊，出現好多問題啦，就係話哇，大家搏命起一啲電廠，但係都冇效益嘅。點解咧？因為攞政府補貼都夠 cover 有錢賺啊嘛。咁所以咪。搞到嗰個係效能方面咧就不如預期啦，咁後來就改咗個政策嘅，就我哋所謂叫平價上網咯，就話你冇攞補貼之前嘅話咧，你都要賺到錢先至 OK 嘅，咁所以形成咗就開始慢慢咧就光伏行業咧都叫做經歷過呢個改善咧，就叫做有利可圖啦。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高利潤咧？暫時都未係住嘅。咁而風力發電方面咧就出現個問題啦，因為咧呢、這個地理嘅問題就係話。嗰、那個大風嘅地方咧，通常都係一啲沿嗰啲內陸啊、近沙漠啊之類嗰啲。咁但係咧，你用電嘅地方嘅話咧，其實就係沿海啊嘛。咁所以其實個地理有錯配嘅。咁如果你話由一啲係即係風大嘅地方輸電過去一啲沿海要用電多嘅地方嘅話咧，咁你會有個流失嘅。咁所以又引申落嚟咧，就之前國家就要發展嗰啲智慧電網啦。就是令到嗰啲傳輸方面嘅流失率係降低嘅，咁同埋風力發電咧，當你大風嗰時嘅話咧，又會令到咧嗰啲設備啊，嗰、那個耗電好大啊，咁所以個生產成本咪好貴咯，咁所以又係唔係好賺錢嘅，咁但係因為隨住科技進步咗之後咧，就大為改善咗噶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依、這個行業方面咧，其實都係前景係可以睇好嘅，譬如好似之前嗰啲836啊、華潤電力啊或者2380嗰啲咧。有傳統煤火發電，但係咧慢慢就發展多啲一啲係即係再生能源嘅股份嘅話咧，你見佢哋嘅估值上面咧係都有所提升嘅。咁而家可能個氣氛好翻啲嘅話咧，就應該有機會再做翻好啲咯。 咁另外要問埋 Ken 呢個黃金方面係點樣咯？咁根據翻嗰啲世界黃金協會嘅數據咧，嗱，話到2022年嘅第三季啊，咁各個央行咧就以55年以嚟最快嘅速度。搶金咯，咁啊嗰個紀錄都厲害，咁啊嚟緊係咪即係話唔係淨係觀望啊，可以主動諗一諗黃金嗰個浮動定係點樣咧？ 嗱，我覺得金咧就是、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啊，即係由入行到而家咧，睇金咧就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 睇法出咗嚟、其實就嗱，當然就金你可以當一個儲備嘅，即係一個國家嘅儲備貨幣之一啦。咁、但係主流其實當然大家都係用緊美元啦，因為大家做所有嘅生意啊、國際嘅貿易方面咧，都係用美元結算噶嘛。咁、你唔會攞嚿金出嚟去交投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佢嗰個用途上面係一定係唔夠美元咁勁。咁同埋美國嗰、那個。貨幣政策啊，你即係美國嗰個金融同貨幣政策係不單止影響美國噶嘛，係、全球都受佢影響噶嘛。即係譬如你搞個歐元啊，搞個一帶一路出嚟嘅話咧，挑戰佢美元地位嘅，咁你一定有麻煩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美元獨大一樣嘢咧係好難改變咗。再加埋經過呢個量化寬鬆之後咧，其實全世界都揸住好多美元啦，包括我哋國家都講緊過萬億嘅美債啊，日本又係啦。咁所以你。好難用一個黃金嚟到去即係取替一個美元嘅地位嘅，咁同埋黃金有一個特點就話佢冇息收，你持有黃金係冇息收噶嘛，咁但係你持有一啲貨幣，譬如美元，你尤其是而家美國嗰個加息加到去聯邦個基本利率方面係四厘幾噶嘛，目標係，咁你就變咗美元強之下咧，黃金就會弱嘅，咁有好多人就話因為嗱黃金可能喺工業上面都有用途，但係其實所佔嘅比例就唔係話好多嘅。咁所以你形成咗咧，你見到黃金好得意嘅，即係去千差唔多2000美金嘅安置又有，跌到落去1000蚊樓下都有嘅喎，但係都係嗰嚿金嚟嘅啫喎，所以咧佢嗰個價值咧不只係取決於佢自己個供求嘅問題，係取決於就係話嗰個美元同埋地緣政治同埋嗰個世界局勢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就覺得黃金咧我自己就比較謹慎啲嘅，因為始終冇息收嘅嘢嘅話咧，個價值係好難去判斷咯。咁即係你會話一個上市企業方面咧，咁可能都未必有息收嘅。但係上市公司方面咧，佢係營運緊嘅嘛，佢會係產生咗每年嘅營運現金流啊、盈利嘅嘛。咁你咪可以計算得到間公司究竟個價值係幾多？ 咁所以散户又即係可以留意下啦，特別喺即係金價方面咧，即係頭先 Kenny 都講好多因素，有陣時又話有避險嘅功能，有陣時咧又覺得個避險功能咧開始流流地咯，咁究竟係啦點睇咧？咁喂，不過咧 Kenny 可以講下呢一個今日咁咧，手機咧真係有竊聽功能嘅，點解咧？就係咧， 風雲啊，真 係係啊！我頭先講話啊， 要換翻 call 機喎， 即係請Kenny 鄧聲出場啦。跟住咧佢即刻推送咗 Kenny 你嘅專欄。难俾我睇，咁啊讲港交所多元化发展咧，啱啱出嘅呢篇文章，即系喺报章入边嘅专栏啦，讲嘅，即系意思系咪即系真系啊？港交所即系有机会啊，业务个多样性啊，以至即系嗰个 ETF 通啊，咁啊，慢慢即系叫做内地嘅叫做股民都开始垂青啊，咁啊，即系都多啲资金落嚟啊，买下啲港货啊，咁样咧，你嘅睇法点啊？ 其實用開手機嗰、那個即係呢個智慧功能嘅話咧，就不嬲都有㗎啦。所以大家你譬如蘋果手機都係啦，或者任何手機都係啦。其實你碌得啲咩多啊，講得啲咩多嘅話咧，佢自然就會即係推送翻一啲即係相關嘅資訊。 咁都好，我睇得你多啫，都係冇話突然間推送第二啲俾我睇啊嘛，都抵啦。 所以最好咧就將女朋友個名就 set 住女朋友，就唔好 set 個名落去。 知道。呢個係。呢个不是股票贴士啊， 女朋友 是做人的贴士啊，做人嘅 咁样， 系啊，做男人的贴士啊，呢个真系 错啦， 系啊。 咁如果你讲开港交所的话，其实就真系好翻好多。点解呢？因为最主要头先我哋都提到啦，个大市成交量方面咧，就明显系真系增加咗日均嘅成交去到千几亿啊嘛，咁就增加咗呢个系13% 嘅，咁同埋都係咧，就尤其是留意翻啦，嗰啲 ETF 方面咧，個成交量方面啦，就更加係增加咗差唔多成30% 添，咁都係反映翻咧，我哋上次都講過，譬如如果 ETF 方面咧，就增加成交嘅情況之下咧，都反映翻咧，就係一啲境外嘅資金方面咧，流入翻呢個市場嘅一個表徵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都真係睇到咧。其實睇位我哋就，所以我哋之前個節目其實都強調就話，去到16000咧，其實都未必壞事嚟嘅，因為咧你喺18000-19000咧膠着狀態咧糾纏緊嘅話咧，真係冇人會入市，啲外資更加唔會嚟添。 咁但係如果你去到萬五萬六又唔同咯，咁如果人哋作中長線投資嘅話咧，覺得有直播率啦嘛，咁所以你咪見到成交量增加翻曬咯。 咁散户又可以即係自己多做功課啦，觀察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啊。Candy 下個禮拜再傾咯，好嘛？ 約阿 Candy 飲杯嘢啊，傾下啲人生嘅密碼。 Candy 處理得好嘅， 袋咗錢落袋，我覺得 係啊，處理得好嘅。好啦，多謝，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都有啲优惠咧，即系话翻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嘅。第一咧就系、是。Early bird 啊，早鳥嘅優惠係關於咩咧？關於機票。咁、有航空公司啊，就係開始啦，出一啲早鳥嘅機票咧，啲機票價格終於平起上嚟。 係咪㗎？之前又話而家即係你無論點買咧，都會已經變翻貴啊嘛。 係啊，我尋日同啲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咧，大家個話題有陣時都會講到機票啦。咁、大家喺差唔多時間選購機票，但係嗰個叫做出發嘅日期亦都差唔多，只係咧佢嘅價錢可以爭一倍喎。咁同樣都同一個目的地，差唔多時間買，差唔多時間到達嘅時候咧，一個三千幾，一個六千幾喎。所以話即係優惠啊，或者係格價咧，似乎都真係必須要。 點啊？而家嗰個早鳥優惠係？ 佢早鳥優惠咧係去到下年嘅九月三十號嘅。 即系我买可以买到最近去到出年九月啦， 系啊，即系早接近一年，咁梗系平啲啦。好老实讲，即系我自己都有睇下机票嘅，去唔到都望下啦，系咪先？即系等于早两日我哋都话阴天噶，过两日咪有阳光咯。 平时喺街都见到好多人讲噶，喂，唔买都埋嚟睇下。 系啊，我都有睇， 睇睇下买噶，咁啊，好嚟先啊嘛。 首选可能好多香港朋友仔都拣日本啦， 东南亚地方 咧，即系去旅行啦。咁日本啲机票我就觉得overpriced 咗嘅，即系真系作为一个格价专员咧，我自己都觉得贵得仔咁样，可能暂时都停一停先。不过系吸引嘅，我有啲朋友咧喺成田。田机场啊，定羽田机场一落机咧，佢话咧索嗰啖空气咧冻得嚟咧，系会落翻喉咙嗰个感觉咧，就系日本嘅初秋或者进入秋季冬季嘅咗嗰种嘅感觉，哇！真系即系佢净系咁样文字式嘅形容啊，我已经觉得自己咧好似去咗日本咁样，嗰种瘾咧就已经开始嚟啦。不过头先讲话即系觉得日本贵啲啦，咁我就睇两三个地方。第一，其实我又好耐冇去新加坡啦，我又想去新加坡嘅。其实今年如果冇疫情同埋即系环境许可，我就真系想过去睇 F1 嘅。好老实，我今年嘅 checklist 嚟嘅，点样知道今年嘅 checklist 咧就冇一样嘢做得到？其实都几任行，我自己觉得。咁唔紧要啦，睇下下年有冇机会啦。咁样， 咁即系你 可以下年去啊？ 系啊，可以啊。checklist 唔使再做多次啊嘛。 系啦，但系佢都醒嘅。呢个新加坡嘅航空公司咧，佢将个早鸟优惠定喺九月三十号。我 check 过下年 F1 嘅赛期咧。就係十一月三號， 哦， 咁啊啱啱冇得二千零蚊買張機票過去新加坡， 可能隔多兩個幾月佢又 就有啦， 個 line 就咁。 我希望係咁，因為點解咧？而家佢呢啲early bird 即係早鳥優惠咧，係2195蚊，未包税啦，但就飛新加坡，其實係抵嘅，即係暫時我目測咁多張機票嚟講， 其實呢個價錢 二字頭係抵玩嘅， 有啲係挨住咧疫情之前。嗰個價錢， 因為仲有啲咩嗰啲附加費未計噶嘛，即係頭頭尾尾加埋都可能係三千留下嘅。 我認真幫大家睇下，原來唔係優惠價已經包括税項同埋其他附加費。最平嗰張機票咧就2195，唔係廉航嚟噶，係佢哋平時飛開著曬佢哋傳統服裝嗰一個 airline 嚟嘅，即係嗰個航空公司。哇！真係 O K， 當地航空公司嚟㗎，呢個係 當地啊， 係啊，阿歐嗰個問題可以解決嘅。你話你出年嗰個 F1 就係十一月啊嘛， 唔 係 我定嘅 F1 係賽會定嘅， 係啊，出年十一月啊嘛，係啊，而家呢個最近就去到九月啊嘛， 九月三十號， 咁你咪飛咗去九月飛咗去先， 跟住喺嗰度 stay 兩個月。 好啊， 睇埋先翻嚟， 系咪真系得先？ 咁咪得咯， 系咪真系得先？ 得、 到时先算啦， 系啦、 啊，到时先算啦，系啊， 冇嘢解决唔到嘅， 系啊，好啦，呢个纯粹开心下啦， 系啊，其实新加坡我都想去， 啊、 即系净系佢机场都已经多嘢睇同多嘢玩， 你睇佢嗰个轻轨列车啊，围住成个阿凡达嗰个公园咁样啊，咁样，即系 森林咁，佢个机场都已经喺度，跟住佢嚟紧好似仲有啲开始有啲 camping 咧，喺直头喺个机场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松咧，系专系俾屋企人去嘅，即系一家大细你去，直头喺个机场嗰度玩乐啊， 系啊， 摊位游戏啊，打卡位啊，系 佢有 做到好似出边市区咁啦，已经 咧系似荃湾个乜乜新城嗰个商场咧，有一个部件系专俾啲细 小朋友嘛，系啊，佢好有呢啲 design 嘅， 系啦，新加坡机场有一个好大嘅 area 就系咯，即系好似有啲擒高擒低嗰啲恐龙啊，咁俾你系咁玩咯，放电咯，俾啲细路仔。咁佢放完电翻去飞机嗰度咧，就唔会喊啦，就瞓到觉啦。 佢仲有赛车场添啊！而家喺即系小型赛车场俾啲细路仔喺度玩。 系始终你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处理嘅，因为你新加坡地方都相对系细啊嘛。咁佢要用尽佢每一个地方，譬如话佢机场，咁有个地方佢就可能会附加佢其他用途啊。譬如话外国有多地方个机场好远噶嘛，佢又唔会发展嗰度，因为佢太多地方可以去用啊。佢唔需要佢搞到佢个机场。 其实佢外国咧好多时候香港就似啲外国嘅，好老实就有个 outlet mall， 等你行到攰咧，行到攰啊，咁就上飞机就瞓 觉， 或者买到满载而归咁样。外国好多时候机场隔篱就系啲即系 outlet 啊嗰啲咁嘅嘢啦。好啦，嗱，讲完外国啊，讲翻咧本地都要关注嘅，咁啊想你游啦。首批咧180个行程咧，咁啊加咗呢个古迹嘅探秘咁样啊，咁啊亦都咧，哇几好、啊，最平咧，即系叫团出团入啊嘛，依家有阵时外国人又可以参加咧，香港人又可以参加啦，哇最平嗰啲团咧系200多元就可以入到有老鼠嗰个主题乐园咯， 咁200多元 系啊，用团费去咯，系咪好平啊？ 平哦， 咁当然系因为有政府旅发局嘅补贴 啦， 咁你正头正路就唔系呢个价格嘅，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叫市民大家都响应下。即系你话啊，有得飞啊开心，冇得飞其实你本地游都一样可以做到个开心嘅效果噶。 系啊， 你即系个开心系可以用钱换翻嚟噶嘛？我成日都觉得，咁你试下100元入主题乐园，我咪开心咯，唔一定要飞噶，或者唔使钱入主题乐园，我都可以好开心啊！即系等于有另一个主题乐园喺香港，就系、是、你生日嗰一 day 咧系免费噶嘛。其实我觉得系开心噶， 开心。 如果你生日入去睇下鱼啊，睇下水族馆啊。睇下嗰啲海狮海豹喺度拍下手掌啊，几 happy 噶个人都 感觉上咧，好似窝心啲嘅， 系啦， 生日免费啊嘛， 系啊， 即系好似送咗一份生日礼物俾你咁， 系啦，咁呢个都喂呢个咧，头先阿 O 讲开旅发局呢个想你游香港，唔系180个行程嘅，其实喺今日咧，即系佢第四个嘅想你游香港啦，喺今日嘅星期三啦，10:00开始咧就透过旅行社报名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吓，咁啊今次其实亦都好多，譬如古迹，头先我讲啦，有古迹啊，亦都有啲生态啊，喺譬如南丫岛啊、油赤柱啊，咁其实都几多唔同范畴可以去玩嘅。就係一陣10:00啦，咁大家如果要去嘅話，就把握呢啲機會。 即係又要撳掣啊！ 先到先得啊！呢個去旅行社，透過旅行社報名， 因為佢第一次想你遊啊，同埋咩想你食、想你住，全部好急好快嘅、即係所有人都係，因為咧市民只需要透過本地零售同埋餐飲嘅商户咧嘅實體店鋪消費滿800元咧，坐喺啲收據咧就可以 join 噶啦。咁佢都有啲 criteria 嘅，咁你詳情就上翻旅發局個網頁嗰度睇啦。咁我哋一次過， 爭取時間， 就算我急口令式咁樣讀咧，都讀唔到。咁多嘅，希望大家旅途愉快，玩得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金边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说，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复杂，深刻演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阔别一年半时间，韩国的 CNBU 再次在日本推出全新之作。回顾他们在日本的历史，原来已经出道11年了。今次推出歌曲 ,CNBU 也都说到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过，抱着快乐和享受音乐的心情和乐迷共同进退。所以这一首充满能量的音乐作品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快乐气息。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NBU Let It Shin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NBLUE Let It Shi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杂志式节目 《湾区全媒体》， 带你游览粤港澳大湾区，了解各地城市大小事。 全新环节《我在湾区看中国》， 透过在湾区生活的外籍人士的视角，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 他们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呢？ 记得留意《湾区全媒体》，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五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的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用家用网络储存装置，用家可以整私人的云端平台，但其中有个牌子的网络储存装置受到垃圾软件攻击，有用家就说中了招，里面的档案被人封锁了，开不回。成日都提住大家的啦，都是做定备份，在不同的地方稳阵啲。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洪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咁啊，同小白同埋钟哥咧讲下呢个强力球啦，即系头先新闻咧都有讲到啦，话 20亿啊嘛， 哇，好夸张哦！原来你折算翻港币咧，系一个极夸张。嗱，我哋平时 扣税噶嘛， 中嚟中去都系一亿， 扣税10亿喎， 系啊，好夸 10亿喎， 你真系觉得好普通， 即系个天文数字啊！呢个 睇嚟你口袋都好多战斗， 呢啲咁样嘅彩票咧，咁其实即系讲真啦。 都唔会到你中㗎啦。同埋呢我成日諗到呢 啲。唔好咁讲，做人要有希望。 我諗中咗嗰个人佢都冇諗过佢会中㗎。 你头先讲完我开心咗片刻㗎，头先你话我九月几 stay 喺新加坡 stay 两个月。係啊，我真係諗住咁做㗎。 因为呢我睇好多嘅新闻呢都係话即係外国呢嗰啲一中即係好似我正话讲廿亿咁攞一半都十亿。 讲返喎。佢系中咗二十亿，系美金，佢、可以攞嘅系十亿美金， 但系你攞几多少钱都好啊。不过睇得太多咧，就系话中咗嗰个人咧，之后咧好短时间洗晒， 你知唔知道？嗱、所以咧、我哋可以慢慢讲呢一个。嗱，头先我认真讲下个累积奖金系几多啦？ 去到而家 系啦，即系佢呢个人一注独中咧，佢攞咗148亿港纸，大概1500，唔系万、啊。唔系千万，系150亿港纸。你一亿港纸啊，都夸张啦。有阵时我哋嗰啲六合彩金多宝一亿两亿都好夸张啊。佢系接近十几次嘅金多宝嘅， 真系厉害，真系 十几次系嘛？ 唔 止喎，百几次， 总之攞咗好多钱啦。 或者啲数字真系多到咧。我噏出嚟咧，我都唔 believe 啊，即系我都唔相信。 所以我更加难相信咧，就系点解佢哋可以即系，譬如百几亿咁样啊？点解佢哋可以喺咁短时间咧？佢哋讲系十年之内，洗得晒。 佢有一个领奖嘅方法系咁样嘅，有29年嘅时间俾你逐年逐年攞嘅。佢就系惊你第一年咧， 洗晒 系啦，用晒， 死脚唔抹脚， 将得出呢个灾难性嘅结果，即系因福得祸， 然后摧毁咗自己嘅人生，咁、就唔好啊！呢、 這个系啊，哇！呢、這个都叫做有负责咧，最近几次头奖得奖嘅律师啊，阿 Angel 又表示咧，佢话咧，通常咧啲得奖者咧一次个领取之后咧，都系失败居多嘅，佢嘅人生啊吓。 嗱、好啊， 系 啊，问下你哋两个先，如果即系咁好彩，你哋两个中咗，你会一次过攞，定还是分30年攞啊？ 我分30年攞啊， 你会想翻欧咧？ 我想有命享。 你真系问我， 系啊， 我咧会一次过攞，跟住咧即刻做 基金。 做系啦，做基金，做只私募基金出嚟，再分年与日，佢再派翻息俾我，佢就做我基金管理人，我就成立一个家族资产管理办公室。 哇，劲啊！我就唔系， 应该系咁样嘅。嗱，因为咧，你每年都会有钱翻啦，你生活不缺啦，你有钱，跟住个基金会不断滚存啦，而到你个仔或者到个孙嗰代咧 ，suppose 都够食嘅。如果用一个咁嘅模式，因为佢败唔到啊嘛，除非佢要用一啲方法去叫做攞晒 风暴咁样， 系啦。但其实好难嘅，其实系好难发生呢一件事啊。即系唔同话，我有十间铺头啊，咁我卖晒盘佢啦，清晒盘，咁我咪攞晒钱就冇家业咯咁样。咁所以咧呢个方法比较。 稳阵啲嘅， 因为我真系有谂过 會 自己有一日好有钱， 真系会谂呢一样嘢。 好有钱，好有钱啊！ 嗱，咁如果比着我咧，我就觉得系睇年纪啊。 系系 咁如果我而家喂50几岁，我仲分30年攞，即系未随时未攞完， 唔会嘅 咩噶嘛？咁梗系攞晒先啦，即系呢啲梗系攞咗落自己袋先啦。但系你去翻咁上下年纪，你唔会突然之间你嘅生活质素咧？会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噶啦，好老实讲，即系其实就算即系咁好彩地中一啲大额嘅彩票， 系 或者生活上突然间收入丰厚咗咁样啊，咁其实我都系落翻去快餐店食嘢嘅啫，因为已经系惯咗嗰种生活模式噶啦嘛，唔会突然间改嘅。咁但系如果后生咧，即系廿零岁咁样，或者你已经有呢个机会中咗嘅，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随时咧会受唔住好多诱惑咧，就会好轻易改变你自己嘅生活模式，咁就有机会改变你一生啦。 有少少似咧，就系啲球员啊， 系啊， 其实球员佢哋嘅周身咧都系 太厉害啊， 都系一个巨额嚟。 但系佢哋后生啊嘛， 但系佢哋好后生，即系可能有啲十几岁或者27头，佢讲周身几多100万， 系啊， 哇！你谂下你点使啊？你系投资呢样投资嗰，可能譬如好似阿欧咁啊，谂呢样谂嗰样，譬如好似我呢个年纪嘅。 有小朋友嘅，如果我中咗嘅话，即系我每个星期有个周薪咁多嘅，咁我就会谂啲钱咧，点样可以有效咁样？例如可能立啲文章，或者合约个小朋友到十八岁嘅时候先可以攞几多，去到供养翻佢，佢要完成咩学历先至可以有得到其他，即系会有呢类型咁样嘅部署就会多咗啦。 所以头先讲嗰个家族资产管理。 好紧要啊， 系好紧要啊！你头先讲嗰啲就系用嗰个 family office 去做咯。 咁、我唔使中嗰张彩票啦。嗱 ，O 中咗之后咧，你嗰、那个 喂，但等先，好似讲到我实中咁样，我都想中啊！ 你中咗，你又请 我去中 covid 啊？唔系中 covid 啊？我想中彩票啊！ 你请我去做嗰、那个办公室嘅经理，我帮你营运嗰个基金咪得。 但系通常咧，根据《溏心风暴》嘅剧本咧，我请咗你入去咧，你就会谋杀我副身家噶啦。 系啊， 系啊。 改你嘅内容咯、 啊，要小心啊！呢啲 系啊，小心佢系嘛？由呢一刻开始小心佢，但我未中喎、啊，大前提 未中唔使小心， 未中唔使小心， 中咗要小心， 中咗要小心，小心小心提防。 呢个又系嘅，即系我最近都成日谂一样嘢。咁风光之后识嘅朋友系咪朋友啊？即系成日话你识于微时就系最好啊嘛，因为冇嗰个利益关系，所以话你中学嘅时候识嗰啲同学啊、朋友仔啊，好好 keep 啦，或者甚至乎。小學、幼稚園嗰啲咁樣好 keep 啦，因為冇嗰個利益關係啊嘛。其實去到大學咧，已經開始有啲微妙嘅關聯。 大學大家都成日有一句最中意講嘅，不如大家一齊諗啲嘢搞下佢啊，做下佢啊， 咁已經變成一種利益啦。咁所以中學你好少，係 啊， 一齊出去玩啊，去玩嘅啫嘛。咁、但係一去到有利益咧，譬如你。中你真係中咗彩票，所以嗰陣時成日話點解嗰啲人喂咁快使得曬啲錢嘅？唔係佢使啊，係佢身邊好多人問佢攞錢使啊。咁你到時就會覺得喂，你唔俾係咪唔係朋友先？ 啊，你講得好啱，我即刻諗起咧嗰陣時有個當打嘅球星啊，籃球嘅叫艾弗遜，我估你哋有聽過啦。咁艾弗遜呢個球星咧就係一開始成名好早啦，跟住佢哋嗰啲黑人社區咧嗰啲 brotherhood 啊，即係嗰啲兄弟情好勁噶嘛。咁個個咧唔係濫藥咧就赌钱，如果唔系咧就攞啲钱去嫖妓咧，跟住咧艾弗逊就系攞啲钱去帮人咧，帮到自己冇晒钱啦，跟住自己咧又染上一啲少少嘅坏习惯，跟住自己都慢慢即系篮球赛场都走下波咯， 倾倒咗自己人， 即系好容易啊，其实真系好容易发生呢啲事噶。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识着，即系如果你真系突然之间富贵嘅时候，你身边嗰阵时出现嘅朋友，真系咪朋友？ 唔紧要嘅，我细细个识你。但至於加唔加入你，即係加唔加入呢個資產管理辦公室，再諗啦。 係啊，我都係經理嚟㗎。係 啊，好啦，好啦，好啦。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 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今日的太平山以前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和香港历史又有什么关系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平山以前就叫做扯旗山，相信呢一样嘢大家呢都可能会听过，但是边个同埋喺乜嘢情况底下要用旗帜去到传达信息或者举行一啲嘅仪式呢？事件嘅因由呢就由清代嘅海盗张宝仔曾经喺硬头山设置瞭望台监视附近一带水域开始有关㗎，因为每当遇到船隻佢哋都会以扯旗为号， 通知海上面的同党，故此这个山就会称之为扯旗山。原来每一次的动作都是用来传递信息，他们告诉大家知道海上面的情况的。后来张宝仔为朝廷所招降，居民也都不需要再为海盗的滋扰而烦扰了，故此天下太平底下，这个扯旗山就改了名做太平山了。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都有几多嘅劇集咧系同机师有关。 我有， 每次睇完之后咧，都会想即系一个呢、這个 航空梦啊。 系啊，航空梦，我自己都系，系以前睇日劇或者睇本地拍嗰啲咧，都有呢一个嘅感觉嘅。咁、特别咧喺你话喺譬如日本木村嗰套咧，佢都做咗一个几特别嘅现象添。 Good luck 啊！ 系啊，咁佢嗰阵时其实佢哋都有两间主力嘅航空公司啦，即系喺当地嘅时候，两间其实都唔可以话角力噶，本身有一间咧，即系 A、B 两间 ，A 嗰间咧就劲啲嘅，咁但系后屘咧 B 嗰间咧就同电视台就合作啦，于是乎咧就拍咗呢一套嘅剧集，咁跟住咧辗转之后咧，咁啊竟然间喺盈利同埋招聘新嘅机师方面咧，即系迎头赶上，甚至乎咧喺整个个季度业绩啊各方面咧。都真係超越咗呢個 A 公司。 呢個係電視劇效應還是 電視劇效應？ 還是木村大神效應？ 兩個效應，雙雙效應，即係好似嗰啲咩風啫嘛。有啲風可能要加埋其他嗰啲風，先至變成一個更加強勁嘅風暴咁樣。咁其實嗰陣時亦都出現咗一個咁樣嘅浪潮啊。咁啊變咗佢哋都不缺機師嘅人手啦。突然之間即係迎頭趕上，甚至乎又要買機啊，增加佢哋嗰個營業額啊咁樣。咁都係。即係係一個 effect 嚟嘅。咁如果你話大家都想有一個機師夢嘅話咧，咁未必淨係可以透過呢個航空公司去到舉辦啦。原來香港嚟緊嘅時間咧都有計劃喎。呢個計劃都得意喎。咁就係政府舉辦嘅。咁啊呢個學院咧，咁同呢一個飛行啊，即係機管局嗰邊咧有個國際航空學院，咁推出咗咧就係飛行員嘅課程。呢個飛行員課程咧而家就未有嘅。最快咧，咁就七年咧就會成事啦。如果我仲細個啲嘅話咧，即係我係讀書時期嘅話，我諗我都會去考慮。 咪你個仔咯， 我係啊，我話啱啦。不過佢會大得快啲， 唔係咁會繼續下去， 應該係會繼續落去嘅。呢啲就應該會繼續 stand 落去嘅。咁佢就唔係話淨係喺香港啊，俾你上堂就算啦。呢啲就一定係會包你去外國嗰度實習啦。咁亦都會俾埋你可以考唔同嘅課程。其中有呢個課程咧，兩個課程嘅學員其實佢係可以考獲一個叫做商用飛機嘅執照。所以其實係真係讀完呢個咧。可以有資格咧，就成為民航機嘅機師嘅。 可以真係啊，有呢個航空嘅夢想實 係啊， 實踐啦。 唔係淨係揸直升機咁樣。 其實呢啲學院我覺得幾好啊，即係好有系統咁樣俾你即係培訓本地機師。 我冇辦法做到呢一樣嘢嘅，因為我細個係睇咩大嘅，睇嗰啲機械人動畫咧，明明嗰個中學生咩都唔識㗎，坐上架飛機識得揸嘅喎。 人哋嗰啲飛機有 AI 㗎，即係正如。点解有啲人一坐上去个机械人嗰度，喂，好似识揿掣咁样？ 唔使学噶嘛，即系坐上去就喐到噶啦嘛。 即系好似高智能方程式咁。 系啊，一坐上识噶啦。 唔系、 啊， 见封建车人都好似系学咗好耐揸车 咁。系啊， 封建车人啱坐喺度系雷神教佢嘅。 系啊，真系噶。 但系我系睇铁甲万能侠大啊嘛，即系阿爷整咗个铁甲万能侠喺度，我坐上嘅朋友号我就可以揸噶啦，唔使学噶。 正所谓阿爷做嘢孙享福系嘛， 系啊， 系啊， 几好啊！ 咁几好啊！其实佢哋今次咧，本身啦，即系国际航空学院咧，其实2016年就已经有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个课程咧，我估都系因为疫情关系啦，疫情关系亦都令到好多唔系净系佢哋啊，即系全世界好多嘅计划都 delay 啊。咁而家嗱，见到呢个航空业啊复苏啦，咁呢啲课程咧就弹翻出嚟，咁啊希望即系培养翻多啲嘅人才，同埋佢唔系话你考咗个 license。你唔係話淨係可以喺香港焗住呢度發展㗎嘛？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地方嗰度，你總之係需要機師嘅，其實你就可以去嗰度翻。 講咗俾你聽啦，點解要揸飛機啊？就要周圍飛， 就係周圍飛嘛，咁咪啱咯。啲機會都係周圍飛。 考咗個牌，淨喺香港又冇可能啊。我揸到個考咗個牌，我唔飛嘅， 係啊， 唔會啦。係 啊，所以幾好啊！大家可以諗一諗，部署下，特別啲學生嘅朋友，因為嚟緊佢既然即係一 kick off 嘅時候咧。如果你有興趣嘅，咁你某幾科目咧，就主要供佢先。 係啊， 最簡單英文啊，或者其他啲數學啊， 係啦， 好了解。 數學都一定要啦。 我覺得最緊要係咩咧？報咗名唔好咩啊？ 放飞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意外事故啊。新界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快线，因为有意外啊，所以而家屯门公路啦，同埋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都系受到影响，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段嘅快线有意外，屯门公路同埋青朗公路九龙方向都系有少少挤塞啊。另外呢就是七咸道南在九龙红磡的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呢都曾经有意外事故，啱啱收到就清咗场，咁都係多车少少嘅。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係隧道入口多车，西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相当之多车啦，同埋落去湾仔之路都係繁忙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呢要实施间歇性通车，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啦。之前呢喺时代广场附近呢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咁可能都有部分呢个原因啦。咁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去洪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顺嘅，系九龙入口多车。九龙过港岛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九龙龙尾排到去石门附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咧好多车，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港岛路面现时干诺道西去中环方向近住军益大厦至到西长街北嗰度多车噶，仲有就是中环嘅中区嘅花园道下行啦，近住美利道而家都多车噶。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就比较繁忙。至于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清泉交汇处嗰度多车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仲系繁忙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咁啊，近住龙门路回旋处嗰度咧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田文文、刘易斯他们等等一班性格有异的学生，终于冲破了重重难关，重新认识自己和家人，重拾自己坚定的梦想。生于非典、考于疫情的学生，用奋斗去面对这场大考，展现出蓬勃激昂的中国少年风采。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秋瑾，你敢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们的仔女吗？ 我此行是为了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翻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嘅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原主办可丰中学嘅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林德純。我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好鍾意呢就係 Neil Young， 佢个弹木吉他嘅 style 係好特别。佢自己嘅 style， 个人想表达嘅嘢都係好有趣。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嘅金曲同埋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快感觉你的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齐升啊，道指咧升33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1点，港股 ADR 咧都OKK 嘅，咁啊还可以啦。咁因为睇到咧呢、這个俗称黑期嘅新加坡咧嘅港股嘅期指咧高水90点啦。不过值得留意一样嘢吓，咁啊金管局咧喺纽约时段咧承接咗9.11亿嘅港元沽盘啦，咁啊本港嘅银行结余体系咧，将会进一步咧降至咧960.98亿元港元嘅，咁啊有机会影响嚟紧金融市场嘅走向咧 ，under 1000亿楼下，唔知个金融市场又会点样咧？咁可能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密切观察住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又是时候坐定定请教下 Clara 先。早晨啦、 啊。早晨嘉明，各位听众早晨。 我哋上一集呢就开始讲下在治疗方面呢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啲 BB 仔啦。直头是一个月大嘅 BB 仔呢就已经要嚟见下专业人士啦。同家长一起学习下你点样去开始呢一个嘅旅程啦。咁但其实呢越嚟越大嘅时候呢一般嘅小朋友都会比较多啲唔同嘅活动啦。可能佢哋会有佢哋嘅朋友会有 playdate 啦。咁返到学校嘅时候又会有啲课外活动啦，我知道咧有啲需要有助听器帮助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家长就会谂啦，啊，佢带住个助听器，会唔会有啲活动我个小朋友系唔玩得嘅咧？会唔会都有呢一方面嘅关注啊？ 都会有嘅，即系因为咧，我哋助听仪器啦，咁就主要就有系助听器啦，咁另外咧就系人工耳蜗啦，咁仲有一啲中耳植入嘅，咁亦都有一啲咧系骨传导嘅，有好多唔同款类嘅助听器，咁而家咧，唯一咧系可以真系游下水嘅咧，就系人工耳蜗系可以做到啦。咁佢咧就本有一个套咧，可能套住咗嗰个嘅言语处理器啦，即系好似你见到就好似助听器咁啦。咁佢就套住咗嘅话咧，佢都可以游水嘅。咁另一个曾经出嗰个 model 咧，就直情系好似我哋以前嘅年代啲 call 机仔咁细细盒嗰啲咧，咁你就可以系夹喺个身度咧，亦都系可以游到水嘅。系啦，咁但系其他嘅助听仪器咧，暂时都未曾可以游到水嘅，咁所以其实游水咧都系几挑战嘅。咁又讲翻我自己嘅经验啦，咁我个仔咧以前小学嗰阵时咧，又系去学游水啦，咁我又有去睇佢学游水啦，咁即系游水唔可以带机噶嘛，咁我就见到啦，啲教练会话过嚟咁。即係會有呢啲噶嘛嚇，咁佢咧就唔聽到聲啦，又唔會聽到拍手聲啦，咩聲都聽唔到啦，因為佢係一個嘅先天性嘅嚴重深度聽障啊嘛，即係其實係啲小炮仗啊、消防車係聽唔到噶嘛，唔戴機嘅話，所以咧我就見到咦個小朋友咧就去曬教練度，咁佢咧就自己仲喺另一邊咧喺度自己玩緊。咁有呢啲情況，咁當然啦，喺個細路仔嚟講就係唔知發生咩事，突然間再望到隔離，咦冇曬人嘅，咁佢就先再跟翻大隊行過去。係咁，所以咧我仔咧就唔中意游水啊，即係會覺得游水乜都聽唔到，好似真係跌咗落池底咁樣啦。咁佢就唔係咁中意，但當然佢都識游水嘅。咁我最近有個個案啦，個小朋友咧係10岁嘅，咁係打籃球嘅，咁佢咧就唔係好識保養個助聽器啊，咁所以咧就成日壞啊。壞得好多之後咧，咁啊家長就話你唔好帶啦，你唔好帶個助聽器嚟打波啦咁。咁跟住我話唔得，我話打波係開心噶嘛， 係同埋尤其是籃球有好多隊友與隊友之間嘅溝通噶喎。 係啊，跟住我仲問阿仔，我話唔帶機同埋帶機有咩分別？佢話梗係好大分別咯。佢話你帶咗機，啲波啊嗰啲聲啊遠同埋近，你會聽得到，同埋聽得到拍波個節奏。咁你先知道咧個波就嚟嚟到自己度，咁你就要做一啲咩嘅動作啊、射啊，定係交波啊、傳波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冇帶嘅話咧，咁你諗下即係完全人哋叫你又聽唔到。 個波啲聲音又聽唔到。咁 teamwork 嚟噶嘛，咁會唔開心㗎？即係人哋會覺得你好似係獨食精咁樣，自己攬住個波就自己打咁。呢個唔理想嘅。咁所以其實咧，好多運動基本上都做得嘅。咁啊，我個仔就有玩花式跳繩啦。嗯啊、又有玩呢个篮球啦，咁佢全部都系带住助听器去玩 嘅。嗱、啊，咁呢个系我哋课外活动啦，中意玩嘅兴趣嘅一个发掘啦。咁如果系喺课堂入边咧，又有冇啲特别嘅科技啊，又或者系仪器可以帮到唔同类型嘅学生噶？ 有一个仪器咧，我哋叫做无线调频系统。系啦，我哋叫 FM system 咧，好重要， 系 非常之重要。 系咩嚟嘅咧？ 即系等于咧，你而家FM 咧就系等于系我哋平时听收音机嗰啲啦吓，几多嘅频率， 系 频道嗰啲要夹嘅。如果唔夹嘅话咧，其实就系收唔到对方嘅声音嘅。即系老师咧就会系带住一个嘅transmitter 啦。叫傳送器啦，咁而個學生咧就要帶住一個接收器，一個 receiver 啦，咁要大家朋友嘅 pair 咗先至有功用嘅。咁如果咧冇嘅話咧，其實我哋嘅小朋友咧聽嘅聲音就係好弊噶啦，即係會好多噪音啊！你諗下，老師同個同學仔個距離又好遠噶嘛，即係起碼都幾多尺咁樣咯。如果咧，我哋有時我哋啲學生咧，佢會係有啲行為問題，因為佢聽得唔係好清楚嘅話，咁而老師又唔理解嘅話咧，咁可能就叫佢你坐埋最後最角落頭最遠嗰個位啦。 仲要隔離啲同學仔喺度勁傾偈。 係啦，跟住仲要拉台啦、拉凳啦，又或者係個課室咧係開曬啲窗啦，又冇落窗簾啦。咁你做錄音你就知㗎啦。而家呢啲開曬嘅話，其實你收嗰條聲帶就係好差好差㗎啦噃。所以咧，其實我哋嘅聽障小朋友咧就好弊㗎啦。咁如果有咗呢一個嘅儀器咧，咁老師帶住咧，就其實就好似我哋而家錄音咁啦。我哋個嘴同個咪大概係六寸啦，一個拳頭位咁樣。咁呢個聲音係最好㗎啦，即係又唔會有啲噴音啦。其實助聽器同你錄音係好有貼身關係，所以你會好明。 係啊，我完全喺度想像緊，咦，真係會噴咪嘅喎，應該。 係啊，所以我哋唔好同啲聽障嘅朋友仔咧喺佢個耳機度咧喺度講嘢，啪啪啪咁樣咧，佢真係聽唔到會爆咪嘅。 嗯。 咁頭先個儀器咯，咁老師咧，即其實佢戴咗之後就同個嘴就好近啦。咁當佢好近嗰陣時，其實就係等於個學生嘅耳邊幾近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個學生可能坐到去第二個課室都好啦，即係當然部儀器要支撐到係幾多嘅尺嘅距離咯。就係個老師點樣講嘢都好，都係喺佢隔離六寸。咁所以你諗下嗰個嘅聽嘅聲音、收嘅聲音係幾好咧？ 哇！我感覺上咧，就算我本身唔係一個好勤力嘅學生咧，如果有位老師係喺我耳邊六寸嘅範圍之內同我傾偈咧，我真係點樣都會集中曬精神上堂咯。 系啊，系啊，系啊，好大压力啊！但系其实听个声音系真系清楚好多好多，咁呢一个系好重要。但系有阵时我都自己有好多经验啦，因为我都有入学校噶。咁有阵时咧，家长或者系老师咧，都会觉得系咪真系需要用噶？唔用佢都聽到喎，嗱真係聽到嘅。 因為有啲老師佢自己本身都會用咪啊，又或者用啲唔同類型嘅擴音器去幫佢去等到全班嘅同學仔都聽得到。 係啦，咁如果我哋聽障小朋友咧，佢係用咪，而佢又喺個喇叭附近咧，咁就好啲。但如果喺個喇叭唔係附近啊，又或者係過大聲都唔得噶喎。 嗯， 咁即係你明啦，即係如果我哋好似我哋廣播一過大聲，其實聽唔到嘅；過細聲又聽唔明噶。咁所以咧，如果係老師用咪，咁我哋佢嗰個 speaker 咧，同我哋聽障嘅細路仔咧一個嘅距離啊，全部係合適嘅話咧，咁都好啲，但係都係唔夠 FM 好嘅。 咁對住多啲聽 FM 啦，聽下我哋 FM 收音機，又可以用下 FM 喺學校當中做到個好。啲嘅支援啦、 啊，嗯，系啊，咁即系听障小朋友咧，最紧要你就如果佢听唔明咧，就记住唔好大声啦，又唔好话讲得好慢啦，最紧要咧就系行翻埋少少去个助听器，但系又唔好喷佢咁啦，即系都系六寸嘅范围到啦，咁你就同佢再讲翻啲嘢咧，佢就会清晰嘅。所以咧，如果遇到系任何嘅听障人士啦，即系包括老人家都系啦，吓、 嗯， 咁、咧就嗰啲时候吓吓。不斷咁嚇你嗰啲咧，咁你咧就唔係大聲同佢講嘅，就反而係慢啲同佢講，因為你大聲講咧，其實佢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知道自己聽唔明，但係你又大聲講。 跟住你再讲第二、第三次咧，你会怒气。 嗯， 咁你怒气嘅话，其实系大家个关系咧就会破裂噶啦。咁所以记住，听障人士我哋就埋少少啦，同埋清晰讲啦，唔好拖慢啦。咁咧就佢系最听得最舒服噶啦。 咦，咁我哋又学识点样样去同唔同嘅朋友去做朋友啦。多谢晒 Clara。 追踪三十一，追踪三十一啊！要追踪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梗系要揾个好帮手啦。阿昌喺咪度？早晨，阿昌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唔知道今日夜晚啊，追踪三十一方面话俾我哋知有啲咩好节目呢？ 好啊，先同大家追一追啊，今晚七点半夜晚啦，咁有盘点政策，咁啊新一季嘅，咁啊呢一辑咧讲咩嘅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讲解一下新鲜出炉嗰份施政报告有啲咩重点。地區政策同埋咧政府領導班子嚟緊會做緊啲咩工作嘅，咁所以咧新一輯咁第一集啦，咁當然要邀請到咧呢位施政報告發表人啊，就係、是、我哋行政長官啊李家超，咁啊係啦，咁啊一連兩集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香港過去25年有啲乜？佢25年發展佢有啲咩睇法？同埋未來5年嘅工作規劃嘅。 係 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記得今晚7:30要留意啦。 肯定個個都關心啦。咁啊，絕對相信特首都會講好多咧，有關於民生方面嘅事情啊。咁啊，大家留意住7:30啊，盤點政策啦。8:00啊，關心完啲政策嘅民生嘢之後，關心下我哋自己嘅身體。 冇錯啊。咁啊，夜晚8:00，醫生遠離。咁今集咧會同大家講下咧呢個秋冬嘅流感啊。咁喺呢個新冠肺炎嘅疫情咧，就開始慢慢穩定咗少少啦。咁但係咧，踏入呢個秋冬咧，係流感嘅高峰期喎。咁過去兩年咧，因為啲小朋友咧，即係唔使翻學啊，好少接觸到啲同學仔，所以咧感染呢、這個流感嘅機會相對減少。咁但係咧，就為免咧一旦感染咗咧，就有機會變成重症，所以有專家咧，啲醫生啊建議咧6個月或以上嘅孩童啊，就應該盡快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同埋新冠疫苗嘅。咁但係到底咧呢兩種疫苗可唔可以同時打嘅咧？就即係確診個新冠，就仲需唔需要打呢個流感疫苗嘅咧？又或者咧真係不幸啦，確診咗新冠康復咗之後，要隔幾耐先可以打呢個流感疫苗咧？咁今晚咧就會請嚟專科醫生，一位兒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相關嘅問題嘅。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特別屋企咧有小朋友啊，咁啊有陣時即係一個唔覺意唔好彩咁樣，中咗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話咧，咁啊學你話齋啦，咁我中咗係咪又代表唔使打咧？咁同嗰啲流感嘅疫苗係咪可唔可以一齊打咧？嗱，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咁啊肯定大家家長 group 入邊咧又會成日喺度講嘅，咁啊最好啦，今日夜晚黐住咧港台電視31嘅醫生與你8:00。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另外11:30都有其他节目、哦。 没错，一起看看大明星。那是阿尔帕仙奴。节目叫做不愿成名的阿尔帕仙奴。那是不愿成名，但是阿尔帕仙奴已经成了名。 他不愿成名这个 topic 好笑、哦。 是啦，那这个是纪录片来的，一听就知道不是电影来的。那讲阿尔帕仙奴呢，佢其實即係大家都知佢好紅啦，但原來佢係一位好怕醜嘅人嚟嘅。係啦，咁佢唔係真係好特別想紅嘅。咁當然佢嘅演戲成就好叻，所以佢真係紅咗啦。咁古仔講乜嘅呢？今集個節目啊，就講下佢由佢出身到佢呢慢慢攀登成為荷里活巨星嘅故事嘅一個過程啊。咁但係原來呢，佢最初呢唔係拍電影嘅，佢喺紐約嗰啲貧民區嗰度咧做舞台劇嘅，咁佢成咗名，佢拍《教父》紅咗之後咧，佢仍然有翻去做舞台劇嘅喎。佢到佢紅曬之後，或者佢有啲乜嘢，即係你知道娛樂界好多時候起起伏伏啦。佢一有唔開心嘅時候，佢又會翻去做舞台嘅喎，即係好得意嘅。咁我哋咧今晚一齊睇下阿爾帕仙奴呢個成名嘅過程，同埋成名佢背後嘅有啲乜嘢故仔啊？ 舞台咧都俾到好多人嗰個精神食糧啊！咁當然，譬如阿爾帕仙奴佢肯定係啦。舞台咧同電視電影又即係相當之不一樣啊！即係現場嗰個互動啊，個氣氛帶動啊，咁啊睇下係同呢啲有冇關係啦。咁啊令到呢一位阿爾帕仙奴咧可以喺舞台上面揾到佢嘅心靈雞湯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祥，拜拜。 唔該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呢單新聞咧，成日都話，如果係你，你會點樣選擇？即係話，如果係唔會發生啦。啊，估唔到真係有喎。 係，咁話説咩咧？喺外國有一個25歲嘅老公，咁佢就喺討論區嗰度咧就貼文，就話佢同老婆咧就一齊出發去日本玩。 嗯， 咁跟住咧咁啱佢自己啫，佢自己夠分可以 upgrade， 即係佢兩個都係經濟行為啦。佢、自己 upgrade 可以去business， 咁佢當然話喂冇理由唔 upgrade 啊 ，upgrade 咗。跟住咧，但系得佢自己啊嘛， 嚇！ 佢老婆咧就冇唔夠分，咁、所以賴低咗個老婆。個老婆當然唔憤氣啦，即係直頭唔憤氣。咁跟住咧就又上網又喺度即係。 upgrade 俾個老婆應該係 我唔知嗰個規矩得唔得，因為跟住個老公就話：喂，我咁難得有機會可以 upgrade， 因為佢就話我都未試過坐 business， 我唔會放棄呢個機會。跟住佢就自己 upgrade 咗上去。咁老婆嗰方面嘅睇法，大家都明啦，即係話啊，兩公婆你自己上去 upgrade， 賴低我坐呢、這個econ， 冇理由咁樣啊。如果你係個老公，你會點樣做啊？ 如果 當係唔可以轉名嘅。 唔可以 轉名，即係唔可以轉俾老婆坐。 唔要咯， 唔要。 係啊。 咁但係你都未坐過 business 喎，你都未坐過， 都唔要。喂，我為咗坐一個 business， 唱一世喎。 係啊， 換下位咯。 佢話可以嘛？ 你坐一陣，我坐一陣咁樣。 我初頭就諗住去程咧，就譬如退程我坐，回程太太坐， 唔係佢得一程啫。 係唔係嗰一程？即係當四個鐘頭機， 咁咪兩有冇人兩個鐘咯？係 啦， 我起飛你落機咁， 換翻位咯。誒，有陣時啲外國人都係咁嘅喎，即係長途機咧。佢自己換嚟換去坐，佢同個空姐單聲。 以形 換影，咁當然唔知得唔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六个月至四岁幼童今日起可接种伏必泰疫苗幼儿配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星期一至星期五预约率唔系太高，星期六就稍高一啲。預約率仍然是不理想。他指出目前三歲以下幼童新冠疫苗接種率只有 19%， 令人憂慮。楊何培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冬季來臨，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較活躍，加上不少市民計劃聖誕新年舉家外遊，他呼籲家長著緊一些，至少安排子女打兩針。他相信本港提供伏必泰幼儿配方疫苗之后，幼童接种会提升，呼吁家长不要再等待或者观望太耐。12岁以下幼儿和儿童必须在四间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中心不设即日抽，家长需提前网上预约。杨学培恩解释，伏必泰疫苗幼儿和儿童配方仍然需要特別的稀釋程序，疫苗稀釋只能夠儲存幾個鐘，不希望浪費經努力爭取供應的疫苗。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說，如果能夠安排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將會是件好事。阿爾巴內塞在坎培拉的記者會說，計劃和中方組織一系列會議，但是仍然未落實。他已經非常明確表示對話是好事，如果能夠安排與習近平會面，將會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日前與澳洲外長黃英賢通電話，王毅說雙方要逐步解決各自的合理關切，並共同為應對當前全球性挑戰作出積極貢獻。美国中期选举，全国各地票站在本港时间朝早七点起陆续关闭。率先关闭的是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部分地区的票站。今次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当中的35席。外界关注共和党能不能够全取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令到拜登政府沦为跛脚鸭政府。早前提早投票的总统拜登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民众踊跃投票，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投票之后说，预计共和党人会有美好的一晚。超过4600万选民提前投票，有选举官员表明点算需时，部分竞争激烈的州份可能要几日甚至几个星期之后才会有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每集走访不同聋人与听障人士，记录他们的生活实况，了解聋人与健听人士之间 在家庭、 在职场、 在朋友圈 怎样互动、 怎样共融。 星期日下周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唔经唔觉就过咗啦。自从互联网兴起，大家想找不同的资讯方便了很多，只要按个掣，无论生活琐事或者高深学问都可以在电脑屏幕呈现出来。但是一个人对着电脑都会觉得闷，所以在互联网不同的平台出现交友群组。以前约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要找个地方就啱时间一起得闲先可以见面讨论下。而家就唔同，就算自己喺屋企上呢啲交友群组就会有唔同嘅人交流意见。就算对方唔得闲唔紧要，佢仍然可以摆低一啲资讯到其他人想睇嘅时候随时可以攞嚟睇。唔单止大家倾偈，仲可以交换情报。由于越讲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所以这类型群组就要将范围缩窄。例如喜欢某类型食物或者行某一个地方都会有特定群组。这些群组不会好像中学时候的课外活动小组一样最多只可以参加两个。只要你喜欢，可以按照自己喜好无限加入，因为大家志同道合，就算从来没见过面，感觉都好似老朋友一样。最近在一个地区的关注组看到有人摆了一张旧相出来，是这个地区20年前的风貌。这张相见到在一栋建筑物前面有行驶中的地铁。我没讲错，因为20年前仍然叫做地铁的。楼主写了几句说话，相里面的建筑物已经重建，行驶中的车厢亦都退役，当然地铁名称都变埋港铁。我见到这张相，心里面想起一句，十年人事几翻身，更何况已经经历20年，已经翻了两番。如果是一些隔了一排没见过的朋友聚会，见到其他人的小朋友，通常你都会讲这句，哇，你高了这么多的。但是小孩的家长会讲，是吗？差不多啫。为什么两边看法不一样？很简单，你日日都对着每日些微的变化

答完号小白飲食图鉴。 多咗人呢就出外游历啦，大家都出去食好嘢啦，不过呢喺本地一啲譬如日本食肆呢都仍然大排长龙嘅，咁但有啲味道始终都可能要喺人哋嘅地方先至食得出嗰个嘅口感啊， 永遠都 係 咁樣 噶 嘛。話唔同地方嘅美食咧， 水 去到人哋嘅地方咧，就會根據人哋嘅口味而有所調節。 呢個係啱嘅，即係正如喺香港，如果你出一啲好我咁講啦，好正宗嘅一種菜肴，係人哋當地最出名，連埋個水都係人哋當地運過嚟嘅。 唔同噶嘛。 哦，你喺香港反而係唔受歡迎喎。個原因可能真係每個地方嘅人咧有佢自己個獨特嘅口味。咁所以就要吞一吞。 我哋食我哋原來我哋食慣多啲係鹹少少嘅。咁可能一啲比較甜嘅嘢嚟到呢度，咪就要要吞翻少少咯。如果唔係我哋食開嘅就會唔慣。接受唔到，即系会慢慢会摸个平衡出嚟。 系啊，系啊，甜品都系啦，甜品我自己都喜欢食，钟哥更加尤其喜爱啊。 当然啦， 其中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嘅，佢就好似将我头先所讲嘅两种唔同嘅风格咧 fusion 咗。咁啊喺日本有一间好出名食蟹嘅，大家都知啦， 蟹咩螺？ 系啦， 咩好大只蟹， 好大只蟹，手手脚脚喐下咁样， 蟹咩落咯？ 其实系啦，人哋 我唔成唔知佢叫咩名， 蟹咩落咯？准备讲， 我最记得嗰只， 而家唔好讲啦， 好大只蟹咧， 熄麦就同你讲佢。 唔系，不过就算你知道都冇用啊，你都冇得飞过去。 香港冇噶嘛？ 香港又冇开， 香港冇啊， 香港冇， 香港冇啊，系啊。咁但系嗰只蟹咧，最近都有啲新搞作喎，佢系出雪糕，佢咧就系出蟹味嘅雪糕，而且仲系蟹加盐嘅雪糕。好啦。咁咪引起咗一個熱話啦。 點解要整雪糕呢？ 甜品啊嘛，因為其實佢哋上菜嘅時候咧，通常啲顧客咧入到入去嗌 course 噶，即係我可能嗌course A 跟住 course B 咁樣。咁你每一個套餐咧，佢就都有甜品嘅。咁啊，以前啲甜品，我記得我有去過，佢都係俾啲普通嘅雪糕嚟，可能朱古力士多啤梨，或者更甚嘅就係啲水果雪糕咁樣。咁佢哋而家咧就應該想自己包埋嗰個甜品。嗰一項嘅項目，咁除咗係可以俾客人喺食肆入邊嗌呢一個嘅蟹鹽雪糕之外啦，可能佢亦都會呢個我唔知啊，因為我冇去啦。佢會唔會喺外邊鋪頭出邊都做嗰啲一盒盒嗰啲細盒，又俾人另外再買嘅咧？咁樣係咁可能我當係啦。咁好似佢有講到個價錢係佢500 yen 嘅，咁但我唔知係淨係鋪頭入邊定係鋪頭出邊可唔可以買啦？咁佢呢一個嘅雪糕咧就好壞。都有唔同嘅批評，咁有啲就話：，個蟹味原來喺雪糕嗰度嗒落去咧，個感覺係咁奇怪嘅， 好難想像。 係啦，跟住仲有除咗係有個蟹味之外，因為蟹本身嗰個係鮮味啦，而佢另外亦都用咗咧鹽去到咧就調味嘅，咁所以佢嗰個鮮味同嗰個鹹度咧其實係足夠。 咁你雪糕 suppose 係甜噶嘛？ 冇錯啦。雪糕 suppose 係甜嘅，咁但係本身呢個世界啊，唔係就係講日本，呢個世界咧出咗好多好古靈精怪嘅雪糕。我淨係講泰國，泰國都出過好多雪糕，令到我哋都真係炸舌啊！青咖喱雪糕啊，辣椒雪糕啊，咁其實都係以上可能大家都試過好多更加匪夷所思嘅雪糕啦。 即係分子料理啦，將佢變成雪糕。 我喺香港食嗰啲 變成雪糕， 分子雪糕我都有食過龍蝦味嘅雪糕，係啦。咁不過我自己覺得食落去嗰個口感同正常嘅雪糕咧，普通由細到食嗰啲雪糕咧係有啲分別嘅，有啲分別。咁如果你話呢一啲嘅咁新穎嘅雪糕咧，我覺得係可以試咗中意先 encore， 但係就唔好話喂一嘢就喂咁古怪，我唔試嗱，試咗咧係一個快樂嚟嘅。 我認同啊， 佢唔好食你都可以彈佢啊。 平時咧，即係小白有陣時講啲新鮮嘢、新奇嘢咧，我都秒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今日 OK 啊？點解咧？食曬啲蟹貨佢，食曬啲蟹佢啊，係啊。真係啊，即係蟹味雪糕食曬佢。我其實咧，如果喺大阪咧，我幾中意去呢間鋪頭噶。第一站可能落完飛機咧，就諗都唔諗去，因為水準演出穩定啊嘛。 係啊， 都係嗰句演出穩定啊。係 啦， 佢喺嗰個道頓骨， 咁當然 道頓骨，你唔識讀嗰字 啊？你話道頓骨嗰度咧，其實除咗呢間之外咧，佢 你嗰個跑步人嗰條街咯，係啊。 係啦，卡布有差啲講到牌子。咁佢咧就一行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幾間都係食蟹嘅。咁如果譬如有啲聽眾聽緊去 Osaka 係啦，咁你又想食蟹，其實唔使淨係揾呢間㗎，因為你行到入去嘅時候咧，佢都仲有幾間咧。都是食蟹，咁但系嗰啲又上樓嘅，咁、你就咁佢嗰個開頭門口獨棟櫃，嗰啲河側邊嗰啲咁大隻蟹喐下喐下，咁梗係 俾佢吸引咗入去啦， 梗係容易啲入去啦。咁但係入邊嗰啲咧，可能啲蟹咧會多啲，化學價錢一樣就個蟹咧就會多啲，咁嗰、那個份量又會再飽滿啲，可能價錢一樣，咁你就可以自己諗下啦。 夠啦，小白唔好再講啦。 係啊， 停止啦呢個 topic， 因為你真係將嗰啲大阪嘅回憶又湧現咧，咁樣搞唔掂啊嚇，真係啊，即係要買機票啊！不是买股票啊，买机票啊， 都唔紧要嘅，听下先啦。 系咪？ 未去嘅时候咪听下先都好嘅。 喂，我听咗两年啦，大佬，使唔使听埋第三年？ 我都睇咗两年啦，呢啲、 啊。好啦，咁啊，跳去享乐时代啦，不如。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睇咗黑豹，不过等埋两位拍档睇先，大家一齐分享， 哦、 有得倾有得讲啊！究竟呢部咧？ 你睇先啫，琴日嗰个首映嚟噶嘛？ 四年啊，原来头先话等去日本等两年、黑豹等咗四年。 2018啊嘛，我冇记错，好似系 啊， 黑豹一系2018年啊。 因为咧，咁当然演员嘅离开令到成部电影有啲滞后啦。咁、但系即系有机会又同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啦，呢部即系超级英雄电影系啦，系啦，咁啊可以有机会入场都要打晒针啊，都晒安心出行啊，系咪啊，小白？ 所以今日讲咗呢个先，赛马会嘅长新冠社区支援服务啊， 系啦，咁啊到底系咩嚟嘅咧？咁样咁长新冠大家都知道啦，咁喺可能因为即系因为呢个 covid 嘅关系啦，咁所以大家可能染咗呢一个嘅病毒之后咧，你发觉有段时间好似。換唔到氣啊，容易攰啊，好似今朝同阿 Terry 講啊，有啲人可能記憶力可能差，即係各方面咧都有機會出現唔同嘅症狀嘅，咁啊因人而異啦。咁啊，始終我哋係講人類啊，對呢一種嘅病毒嘅了解咧，又唔係話即係100% 掌握到喎。咁佢又衰喎，呢種病我講呢種病毒啫，呢種病毒咧仲會成日喺度左變右變噶嘛，你啲型號仲多過啲機械人啲型號，你就知佢幾咁厲害啊！我哋要點樣防佢？咁所以而家你話要喺社區上面咧，要支援長新冠嘅話，都有機構咧去到努力喎。咁今次呢一個咧就係佢個名字啊，咁長新冠社區支援服務。咁大家只要打咗呢個關鍵字之後咧，咁就可以咧就係上網嗰度咧就係參加佢哋呢啲計劃嘅。咁入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專業服務噶。嗱呢個計劃咧亦都採用咗咧就係叫做個案管理模式。提供一个叫做跨专业的服务，咁入边包含咗一啲乜嘢咧？就系譬如系家庭医学啦，家庭医学就以西医嘅角度嘅，即系好似我哋平时睇嗰啲家庭医生咁样。好啦，然后亦都有中医啦、物理治疗、营养辅导、情绪辅导，所以其实各方面咧。都幾齊全嘅，即係你話哦，我信西醫嘅，咁你去睇西醫，佢有西醫服務。你話我中意中醫嘅，咁佢亦都有中醫嘅可能調理俾到你。咁如果你係本身啊，發覺我仲長新冠嘅問題，我可能骨骼嗰方面嘅問題，佢有物理治療提供到俾你嘅。咁你話，但我個人好似虛咗。營養唔足喎，佢有呢個營養輔導， 乜都有喎，全方位啊， 係啦，仲要你話我種完之後佢又唔開心喎，好擔心 情緒啊， 情緒輔導。 如果我去睇咧，咁係咪只可以睇一次啊？定還是可以長少少嘅個時間？ 嚇，佢呢個長新冠嘅服務咧，咁其實都好大啦。嗱，佢申請嘅日期咧就由即日開始，至到2023年嘅5月31日啊，即日開始啊，咁至到2023年嘅5月31日，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啦。咁對象都係一啲。新冠肺炎的康复者，至于刚才钟哥那个问题是， 他又可以向参加者呢提供为期不多过12个礼拜的护理计划的、所以呢你不会说我看一次我跟着怎样要不要次次来看、不用担心、但又不会太长的， 是的， 都要留一些 quota 给其他人， 是的，你一个人霸晒所有服务那不是很好啦， 是的，但都会有一个为期不多于12个礼拜的护理计划可以提供的，没 错，重点是什么呢？費用全面，所以大家在健康方面如果有因為這個長新冠的問題影響到的話，就不妨可以 上網啊。咁啊，關鍵字大家就可以打下呢個長新冠社區支援服務。咁啊，亦都有啲電話號碼嘅，5305-8923。咁大家就可以去嗰度咧就揾一揾。咁嗱，需要咧就係暫時嗰個呢個網站版本啦。咁啊，大家需要呢類型嘅服務嘅話咧，亦都需要網上嗰度申請嘅。 因為佢都係有地區限制嘅，暫時嚟講啦，佢係喺觀塘區啦、大埔區或者黃大仙區居住或者工作嘅朋友嘅。 哦，觀塘。大埔 黃大仙， 黃大仙哦，咁都係一啲市區中心嘅地帶嚟嘅，咁所以有需要使用呢啲服務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自己上網站嗰度了解更加多啦噃。 同埋大家身體健康。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